同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日会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9点，升148点，成交金额20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3点，跌咗36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4.6升3.4，分美包装5.9元升7.6，美高梅中国16.8跌咗5毫，工商银行5.38升8仙，建设银行6.62升咗9仙，盈富基金26.25升2.5，吉利汽车13.9升6.4。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2，英镑10.041，瑞士法郎8.025，澳元5.758，加元5.768，新西兰元5.511，欧元8.7408，每百日元对港元6.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435。日经平均指数报20,111点，升251点。港金报11,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2.31美元，卖出1,26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没有车龙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顺德中心。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黄大仙港铁站。太子道东去观塘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大榄上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海泥村尖沙咀、赤立角南路、汇船处国泰城、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罚引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正所谓有啲嘢你依家冇，将来就会有，所以睇定先系啱噶啦。投资物业都要睇定先。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有睇楼 O to O。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Share 心声小豆丁， 你有冇备课？ 当然有啦，其实佢哋而家啲小三嘅课程咧，喺我印象中系我哋以前中学年代嗰啲，不过就可能冇咁深入。咁但系其实我哋都要 study 嘅。 咁你为咗 TSA 做咗几多本练习？ 一定多过佢啊！ 密切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玩玩星期天时段内嘅 Share 心声小豆丁。 是你报警啊？ 是啊。 点啊？俾人抢劫啊？ 抢晒啦。 叫咩名啊？ 我叫…… 唉，唔使问啦，攞张身份证睇下咪得咯。 大哥，你听我而家全身上下边忽仲摄到张身份证啊？ 咁又系。 但我仲 keep 到张八达通、啊，你要唔要睇下？ 玩嘢系嘛？喂，记唔记得抢劫你个样个人啊？ 吓？ 我是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嗰个样个人个样个人个人个样啊？ 吓？ 佢是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个人个样啊？ 记唔记得都冇所谓啦，其实我是自愿噶。 吓？你自愿？ 其实就咁嘅，头先我经过呢度，有个好小三嘅女人走埋嚟，话佢冇衫着又冇嘢食，啱啱读完大学仲住紧劏房，一路讲就一路除我啲衫啦，仲问我介唔介意添。我话介意系有少少嘅，但系见到佢咁可怜嚟讲啦，咪由得佢咯。内裤都系我自愿除嘅。我话帮人就帮到底啦。咁我又惊人哋以为我系老体狂，所以咪报警，大家沟通下先咯。 哦，明白啦，高人总裁喺街边发现一个老体狂啊，而且阻差办公，请马上派车过嚟捉佢。 诶、哎，喂喂喂，家阵唔兴噶啦，等我嚟，高玲。啱啱发现一个追唔到女仔又俾女仔呃钱嘅毒 L， 即刻派车嚟 ，over。 喂，我唔系露体毒 L 啊，我系波城阿 Sir。 曾志豪， 波城，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波仔，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波胜，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 系啦，啊，你，我哋发觉坐喺呢个位嗰个男主持咧， 系啊， 唔系肿就系胀噶啦， 咁我系属于， 唔系咧，你知唔知？因为之前系阿祖噶嘛，佢、 哦、 坐喺度嘅时候咧，个额头俾蜜蜂针啊， 哦， 咁原来佢个额头咧就真系肿到咧36 D 咁样， 从正面睇咧系 OK 嘅，但系侧面睇真系寿星公嘅， 系啦，侧面睇真系要揾嘢。 冇事啊嘛， 咁我哋谂住佢今日休息嘅时候咧，我哋眼睛可以平坦啲啦。冇想到今日你又，跟住你睇你个嘴， 我 个嘴都仲系咁样。 系啊，早起身就咁噶啦， 好犀利啦吓。 啊，系，点解你成日都系咁嘅咧？其实你有冇嘴唇嘅咧？呢个人 有太大啫，个嘴唇。 唔系由于佢个嘴唇咧，即系丧肿啦，所以叫咩啊？嘴丧。 系。点咧？咁都可以搞得埋咧？ 所以我玩陀螺系爆唇陀螺， 好嘢！嗱，你睇下呢啲，咪好嘢咯。啊，爆唇陀螺都嚟埋啦。嗱，咁啊，波仔，咁啊，嗱，年青人最啱一样嘢系咩咧？ 打机啊！ 唔系就系打机，而家年青人最惊咧就系即系坐车嘅时候咧。即系会俾人影低你让座嗰啲位啊，唔记得让座啲相啊嘛。 嘿，咁我企喺度又唔使怕俾人影咯，嗬。 我上次都真系试过啊，即系我一入地铁度咧， 有位都唔错。 唔系，我本来见到有位咧，我真系咧有 0.1 个直大髀咧，啱啱想挨落张凳度噶。 跟住 突然间见到两张凳都系红色底嘅，即系关外座嚟嘅。 咁梗系唔错啦。 然后真系咧 0.2 秒咁样将自己弹翻开咧，若无其事咁啊挨翻落个 pan 度咁样咧，都惊一惊啊咁样。 系啊，系啦， 唔系咁，但系嗱，其实有冇可能都又可？可以满足到你坐嘅欲望，但系又唔会俾人影你相啦。 嗯， 系、哦、坐关外座嘅， 就算你坐咗啊，唔理系咪关外座，你而家最惊就俾人坐咗之后咧，俾人讹你啊嘛。有冇可能可以两全其美咁样咧？ 有啦，扮嘢咯，唯有扮嘢。 两全其美， 咪就扮嘢咯。你扮咗之后，你咪人哋以为啊，你 我又唔扮嘢，我 又 唔扮嘢，我又做自己，系啦。打个比喻你就会明噶啦。维丽泊车， 嗯。 违例泊车有冇见过啲违例泊车个司机个挡风玻璃贴住啲嘢㗎 有 写咩嘅通常写咩？ 如果有阻塞嘅就可以做咩啦？ 就乜嘢？做乜嘢？ 就打电话俾你，跟住我就褪车啊嘛。 系啦，嗱呢啲系咪好似先？即系佢两全其美，即系话我又攞咗你个位，喂你阻住我，唔紧要，唔好拦啦。我有个电话，你到时打俾我。 嗱，其实咧咁好怪相嘅，嗱摆喺只车度就起码摆喺个车度啫。系，咁你冇掉咗个人，咪即系挂个牌吊咗喺个人身上面啊嘛。喂，唔系几好睇啩？ 正所谓，喂，唔好睇得，唔好睇得过你俾人嚼。 唔系，我会咁样，我会选择咧坐半 pat。哦，即系我随时其实我都谂住走噶啦。 系啊，你个 pat 咁大，我一定睇到你系得半解啦。 真系， 即系我哋上车睇让座嘅时候，仲要睇下阿妹妹啊，你睇下佢个 pat pat 坐咗一半咧， 系咪即系准备走？ 佢系 available 噶。 系啊，真系。你坐半 pat 你唔好挨晒里面，即系唔好谂住哇，黐住胶水唔走咁样。 咁啊大件事。 个半 pat 系前后半 pat， 唔系左右。 咁你坐个位系好难左右坐嘅。 即系唔系你唔好挨晒，即系晾，即系咧准备，即系随时一开门咧我就走噶啦。嗰只咁嘅感觉咧，可能会好。 即系啲公公婆婆上台就系半 pat 嘅让开。 系啊，唔系唔使讲让开，净知道我半 pat， 即系你会让俾我坐，你而家挨挨嘅啫咁。 咁你话帮我听。 你 话帮我听。你谂下，你当年在大肚嘅时候，你想会唔会喺度睇人哋个啰柚？ 唔系，咁我大肚啊，自然有人让座嘅。 系咯，会唔会喺度夹翻见到个波仔个啰柚黐晒嘅？你就话佢黐晒啦咁样。唔使啊，而家呢人发明咗张纸牌啊。 吓，真系啊！ 就挂喺条颈度咁样。 诶，你中意挂喺颈度就得， 贴翻顶帽度得。 系啦，贴翻顶帽又得，甚至乎你瞓觉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真系瞓觉咧，你可以当捧住个快乐咧。show 张纸出嚟， 系有需要嘅我可以让座。 系啦，张纸好似系真嘅，有人用紧嘅咯，佢系咁样写嘅。有个标题 系 对不起，我错了。好啦，跟住下面就正文啦。 又唔使咁样嘅。 本人已连续工作15小时，嗰个15咧，其实可以自己咧去转换 调校嘅， 系啦，15就得，16又得，系啦，5个钟你中意话你5个钟好攰都得噶，系啦，身心疲累，所以暂时坐下。如我闭眼。使用电话、看书或发呆等，导致你被忽视的话，请你开口，我会0.1秒弹起身让位给你，请高抬贵手，不要拍片拍照上网批斗。 好、啊， 但佢本身呢个牌已经会令人拍照上网啊！你有冇谂过？ 唔系我啲留一手啦，已经啦。 香港定台湾啊？ 香港 啊？咦，好喎、啊，温馨提示嚟噶呢个。 唔系你会觉得呢个温馨提示定系咪挑衅我啊？ 系 咪挑人我而家 咁样嘅？就我又唔觉得挑人嘅，我觉得几好。 咁你会唔会真系拍佢啊？ 我真系会体谅佢。嗱，而家俾人拍咗啦， 唔系拍照，即系我话你如果你见到佢挂呢个牌， 你忍心叫佢起身？ 你会唔会真系叫佢起身？ 其实唔会，佢好似公然一个挑战书，话俾你听。嗱，我嘅辛苦程度就 系 翻咗15个钟嘅。 系啊， 若果 你 俾你 觉得有咩辛苦过15个钟嘅，你就叫我起身啦。 系 啦，然后你就会真系问自己：，哎，我有冇真系翻咗15个钟咁辛苦咧？好似你真系辛苦，我不如。你要啦，系一个挑战书嚟嘅。 但会唔会玩卡牌游戏咁啊？你出个绝招系15个钟头，跟住我呢边出嚟行开啦，20啊， 系啊， 大概你 24啊， 24啊，冇合过啊，系啦，唔系跟住下一届应该斗人工噶啦，我15个钟，但我人工得6000蚊啫， 系啊， 咦，咁你赢，我有7000，可能要玩到咁绝噶咯，真系。 咁但系如果大家见到呢个牌，真系忍唔忍心叫佢起身啊？ 哎呀，我都唔知啊，佢而家呢个咧，即系不过好似阿波仔话斋， 有冇啲人都质疑佢？ 系啊，即系而家佢话呢张纸一出咧，就即系又唔想批斗，都即刻变咗批斗。 真系批斗啊！ 系啊，因为啲人就话喂，大佬使唔使啊？坐啫，使唔使贴张咁嘅嘢？咁然后另一方面咧，就会有啲人话， 我想话出呢个 po 文嗰个人咧， 佢摆明系挑机噶啦。 唔系啊，问题就系而家啲人啊，你唔让座都去影佢啦。咁你都嗰个人都可以讲，喂，我唔让座啫，使唔使影我啊？系咪？ 系咯，即系想话使唔使咁夸张？其实真系同嗰个泊车嗰张纸系一样嘅啫。 系啊。 系啊，但你有冇见过嗰阵时话有个泊车嘅朋友咧喺个车头度贴咗咧一篇求情信啊嘛？警察大佬，我系做送货噶咋，抄一张牌我 系 要硬食噶，公司唔会俾噶。 系啊， 咁你仲记得最屘结果系点啊？ 都系照抄， 都系照抄嘛。 唔好意思， 咁咪就系咯，阴公。 你违例就违例啊！你唔让座就系唔让座噶啦。 如果唔系，我哋话波仔好应该贴呢个牌噶。佢又试过早又顶，夜又顶，间间你都顶。你是真的过15个钟我哋应该可以。我哋让呢个座俾你。 好啊。 你3个钟就坐喺度啦。 好啊。比较叻嘅 波仔。而家陈慧琳唱紧歌就俾你敲一阵。我哋唔会熬醒你㗎。 多谢啊。 不过会突然间开咪啫。 蓝天的蓝，鲨鱼世界会变白花世界。 自豪 波盛 为花田 丰收快活人， 六月二号星期五咧，咁今日咧会有点唱嘅，晏啲咧十一点之后可以打嚟咧，我哋会听你电话1872388。 系 fax 号码23392453，我哋网上留言都得嘅。今日有波仔同我哋读点唱吓， 佢只眼擘得大嘅话， 啊 OK 嘅，擘 得大嘅， 但系佢嘴又擘得大咗啦， 系啦，佢人都好高大嘅， 系咯， 听到我擘大嘴咪得咯， 系啊 ，OK 系啊，喂有冇试过？ 系 出街食饭一定有啦吓，咁讲电话有啦，讲完个电话，你嘅电话会摆边噶？ 哇呢、這个。紧要呢个 系啦，呢个电话会摆边。 我食饭嘅时候 系啊，食饭啦。 我电话银包我都摆台面嘅， 我都系啊。 因为咧，我摆裤袋揞住嘅。 系 咁，因为你拎出嚟唔方便啦。电话咧平时喺前袋噶嘛，咁你成日都会拎出拎入，咁我索性摆喺台面。 系 系啦。 咁啊，讲完个电 话，我都会银包都系啊。即系咧，我哋男人咧又唔系几中意带个大手袋嗰啲咁嘅几嘢咧，都系牛仔裤袋搞掂晒啊嘛。冬天好啲，冬天着件褛咧， 有 个袋可以摆落去。而家夏天热啦啦咁样咧，我全部都系 show hand 啊，摆晒上去。 摆晒上去。当住嘅电话系咪都系摆翻个台面咧？ 都系摆台面。 摆台面。 哦，都系摆台面嘅。但系咧，有阵时咧，有啲人咧会好得意，我都试过嘅。咁咧就讲完电话咧，就啊觉得嫌弃台面咧就多嘢，又惊啲水咧啲唔小心嘅。侍应咯，可能咧即系会 对 嘢整湿啊！ 我都话试过一次去食日本寿司嗰啲唔知嗰啲咩鱼乜嗰啲咁样咧，佢直情请我个电话饮面豉汤 咯， 系啊，我记得 面豉汤， 我记得面豉汤啊，唔系茶 啊，茶你自己斟嘅 系啊，茶自己斟，又请我食面豉汤咯。哇！我真系心痛到咧，我都唔记得跟住点 嘅 啫。 系啊，咁所以就嗱，摆台面系有个方面嘅，就系你唔使揞住你支裤啊。但系摆台面亦都有个危险，就系会俾人吓倒写嘢啦，咁又或者嫌污糟。咁有时咧会讲讲下电话，会唔会好不自觉地摆喺隔篱嗰张吉凳噶？ 有 嗰张凳。 有，如果隔篱冇人坐嘅话 咧， 我就会将电话同埋银包放喺隔篱张凳先嘅，即系嗰个次序系咁。 都有， 因为摆喺台面，你始终食嘢污糟啦，同埋你都系 倒泻嘛， 即系惊倒泻，所以就会摆喺凳嘅。 有啊有啊，都有试过。 有啊，嗱就系咁啦。唉，事主咧又系咁样啦。话说琴晚咧，即系喺人哋临收工之前呢间铺头啊，十点之前咧，咁啊有两台食客。 啊，呢个系啊，呢个琴日 Facebook 人通缉紧添啊，已经搞到。呢个紧要啊，呢个你快啲讲啊，呢个 系啦，就系讲紧。咁啊，两台人啦，咁大家嗰张台咧都系黐喺隔篱嘅，咁即 系 总之一行啊， 挨得好近嘅， 系 pat pat 要打侧行先行到嗰个位啊吓，嗰两台之间咁，咁啊有个男士咧就讲完电话咧，可能咧好顺手啊，冇摆台面，就摆隔篱咧右边个吉凳嗰度，系啦，咁啊走啦，埋单，走去埋单啦，咁啊话走就走啦， 系。 咁啊，话走就走，咁但系因为佢摆张个电话喺个张凳度嘛， 即系好潇洒地走咗， 走咗啊，走咗啊， 就冇谂住带 嘢 咗啦， 唔记得咗，直唔记得咗，啊，到后来咧，去到即系好似为一个街口之后咧，咦，系唔记得电话，于是乎咧即刻折返。就去翻间铺头度啦， 冇啦， 系 啦，梗系冇啦，真系。 咁但系其实一阵间嘅啫，讲紧 冇啦， 系啦， 渣都冇得剩啦， 好冇阴功啊，冇啦。 我举个例啊，用你最熟悉嘅例子，你食自助餐个兜度得翻一只龙虾嘅啫，你试下兜个圈翻嚟啊， 冇。 跟住阿华同你讲话，哎呀，我哋不如转头先攞啦，你都会升佢一巴啦，冇啦。 你转头就龙虾冇噶啦， 真系冇噶， 系冇咗。 佢两个街口之后先记得，哎呀，我冇咗，唔记得。 我仲要两个街口， 佢话两个两条街之后咧先记得起，咁啊折返翻翻去铺头啦，咁 冇啦。 咁当然啦，冇啦，冇啊，冇咗，点解会冇啊？咁佢话咧，咁佢即时咧就打翻自己嘅电话啦，系咪？第一时间都系咁噶啦，熄咗机，系啦。咁佢再咧用朋友嘅电话咧就留言翻去自己嘅电话度，咁就话咧，喂，我唔记得电话，如果咧你 可以连续工作15小时才买到这部电话，如你十获嘅话， 请你俾翻我啦， 请你俾翻我，系啦，你可以拍醒我，可以叫醒我， 系啦。咁佢仲用朋友嘅电话咧就 send 翻个信息俾自己，跟住话咧就话，如果你开翻个电话咧，你可以打翻呢个电话搵联络翻我嘅，咁 系 啦，因为佢嗰个人唔会知道你喺边度噶嘛，咁结果。一日冇消息，两日冇消息，咁点咧？而家就话点解头先话通缉咧？就 系、是、真 系，系啊，真系 CCTV 真系功能大啦， 系啊， 呢阵子咁佢就话啦，因为咧佢去翻嗰、那个当即系个铺头嗰度，咁就话喂，我报警啦，我唔记得电话咁，跟住咧咁啊，嗰间铺头咧就睇翻个 CCTV， 即系仲睇到个闭路嗰啲影像喺度， 好鬼清晰喎，而家 系啊系啊。 真系个质一赞啊！ 拍 MV 咁样啊，你直情觉得好似咧 高清 CCTV 系啊，真系靓晒啊！ 拍剧集唔得嘅咩？ MV 啊，我讲紧唔系 AV 啊，做乜嘢啊？你两啊，你两个同一时间谂到 我冇谂到啊！嗱，我冇谂到我自首，我冇啊！ 呢个女人啊，真系 你头先认同 我听到 MV 啊嘛！ 你今日又头发蓬松，又着到窗帘布通通窿窿咁样翻工，一听到 MV 啊，谂埋 AV。你琴晚发生咩事？ 唔系因为你把口衰哦。 系今朝发生咩事 ？OK， 好，跟住 你打嗱，佢 回避啊，回避啊， 回避你的眼光啊！ 睇翻个好清晰嘅 CCTV 片段， 唔怪之咁精神啦。 系听到。 春风满面， 咪咯，人哋嗰啲讲嗰啲 API 咧，采阴补阳就夫妻调和，继续啦， 乜就好精神嘅咩？你笑。啊，系啊，我知你，唔系我由于发作啊，应该 我讲个 MV 啊，高清 MV 啊，大佬， 好 ，OK。咁啊，即系睇翻人哋嗰个铺头个 CCTV 非常之高清啊！ 好啊， 见到啲咩咧？ 见到咩啊？ 哇，见到嗰个咧一轮之隔嘅隔离台，有位男士， 男士 哇，见到佢个电话，咦，走咗人喎，佢电话摆咗张凳度，识唔识？两秒咋？ 系啊。 佢隻手短短都要三秒，佢隻手长可以啪嘅声，跟住咧就攞咗隔篱留低咗电话嗰、那个男士主播嘅电话，就摆咗佢自己嘅袋度。 我觉得嗰两秒知咩代表咩啊？真系自然反应嚟嘅，嗰两秒佢系连谂嘅机会都唔会有啦。你系犹豫都，你要如果犹豫都多过两秒噶啦，咁即系话咧，原来人性去到嗰个位咧，自然反应到个地步咧，就系即攞， 系即攞， 系即攞 啊，系啊， 系啊，即攞都两秒，见到就攞啦， 系啊，系啊， 佢冇谂过噶，你嗰啲咩停一停谂一谂咧，你肯攞多两秒谂嘅话咧，佢可能都会停一停啊，系咪？ 唔系啊，你攞唔紧要啊，你攞咧，你翻俾 攞唔紧要， 唔系你俾翻个铺头话， 嗰啲就唔叫攞啦， 唔系攞啦， 嗰啲保管啊，真系。 啊，即系咁啦，佢应该俾翻嗰个，喂，头先嗰个人留低咗，留低咗电话，可能人哋有碌卡啊，可以搵翻翻入嗰个人噶嘛， 啱唔啱 咁但系佢唔系咯，即刻熄机，跟住摆喺自己嘅袋度啦。吓，而家唔该晒啦，你所有动作我唔明白啊，佢对住嗰张台，嗰两张台， 佢唔知道有闭路电视， 唔系啊，但系嗰张嗰个闭路电视系凸凸冚对正佢。嗰个台咧影晒噶， 即系天网恢恢啦。 系啊， 最后嘅资讯系咩啊？年约30岁中国籍男子，中等身材，1.75米高，短发，大眼镜，着白鞋，同埋咩黑背囊，系你啦，影到你啦，偷咗 iPhone 嘅自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教育局昨日向中学发出新的课程指引，要求学校在初中提供51小时课时教授基本法的内容。局方亦都制定新的教与学资源，分9个单元，当中有短片，将中央和特区比喻为校长和班主任的关系。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李浩然在本 台节目话，短片有讲到香港嘅行政长官系由选举产生，认为唔能够将短片分割嚟睇。佢话短片系以简单方式说明特区政府嘅权力同埋架构，佢认为比喻恰当。钻石山火葬场其中一个火化炉因为系统故障，令到两具未完成火化的遗骨混埋一起。前公众殓房事故独立调查小组委员会召集人尹志强在本台节目说，如果有人在过程中将机器紧急禁停，不至于发生事故，认为当中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话，通常会按照死者的资料，包括用 X 光片和牙齿比对辨别遗体。又或者如果遗体未火化至到最后阶段，可以由骨头抽取基因比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7号至10号国事访问哈萨克，并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以及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礼。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决定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去耶路撒冷的计划推迟。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决定推迟迁馆主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和平协议，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对特朗普的决定感到遗憾。巴勒斯坦方面就说，特朗普这样做给予和平谈判一个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0点，升101点，成交金额2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1点，跌咗58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3.8，升咗2.6。分美包装$0.04，升7.1。美高梅中国$17，跌3毫。港交所$200.6，升3.8。建设银行6.6，升7仙。工商银行5.38，升8仙。吉利汽车13.74，升4.8。盈富基金26.2，升2毫。恒生 H 股107.4，升咗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1.63，瑞士法郎0.971，澳元0.739，加元1.352，新西兰元0.707，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139点，升279点。港金报11,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2.32美元，卖出1,26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 三号干线海泥村尖沙咀车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好啦，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28年，估唔到咁快就过咗28年。 正所谓不想回忆，未敢忘记。 每逢呢一段日子咧，都想起呢一段音乐。 忘不了的年月也不会蚕食。 唔系啊，唔系啊，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头条新闻同六四咧系同龄噶。 今晚6点，无线电视翡翠台； 8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哋身边有好多绿色建筑，设计同设备都好特别，可以保护环境、悭水、悭电，仲可以营造一个健康嘅生活环境。快啲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参观精选绿色建筑。礼拜六同日仲有主题导赏团添。想知多啲，上 www.hkgbc.org.hk 睇下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一个俾你同你嘅团体申请制作自家电台节目嘅好机会。 5月11至6月22，既系申请期，亦系 CIBS Festival 社区参与广播节 节庆第三浪。 CIBS Express， 我哋会出动流动宣传车喺5月28号至6月3号走访港九新界。 而今日下昼，我哋会去到科学园，话你知点样申请 CIBS。 请即登入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曾志豪、 波盛、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每逢星期五都见到佢啊，系啊，执到好市正啊，系啊，呢日子点解啊？因为嘿，佢放咗工之后又要去拍嗰个头条新闻啊嘛，头先都听到啦，系咪？吓，系啊，星期五系最靓仔嘅，最有自信嘅，所以点唱佢都好有自信嚟唱歌，因为佢着得靓仔啊嘛，系唔系啊？我哋有请，嘿，逢星期五都着得靓仔，连细佬仔，我想话，连阿曾小 B 都俾个手指公个爸爸嘅曾志豪。 我今日终于可以用阿 Alex 成日讲嘅答案去回复你啦。我最 casual 噶咯，已经系，因为点解咧？我今日真系唔使拍嘢，琴晚拍咗，系啦，冇错。我今日点解要执到咁正咧？应间话你听下。系冇错，今日咧即系工作模式咧有啲调动咗，点解咧？咁啊，既然呢个拍档啊提起嘅话，系等我纯粹推个靓州先得啦。系因为今日咧我鬼咁眼，我已经应承咗咧去一个学校咧就讲 talk， 我忘记咗咧平时系要拍嘢嘅。哇，你呢离晒谱啦，咪出边有私帮嘢做咧就吓调配咗自己啲日常工作啊？唔系啊，入去学校讲 talk 咧，第一系唔系为钱嘅，第二亦都唔系咧咩宣传自己一啲嘢啊，系。系啊，同呢个社会攻击有关嘅。嗱，呢个任务咧亦都非常艰难嘅。系点解咧？就系入去学校讲 talk， 系讲呢个六四。其实呢几年咧，我都入去讲噶啦。每年咧，我都发觉咧系好艰难嘅。点解咧？因为你台下边嗰啲学生咧，即系以前啊，你知咩？十几年之前咧，你仲可以咧搏下懵咧，问下啊，有冇啲人咧可能系即系六四嘅时候你已经出咗世咧？好多好多年之前咧，你仲有机会撞到呢啲咁嘅下一代嘅，真系有试过有嘅。咁但系其实到而家呢10年8载，其实系冇可能噶啦呢件事，因为呢10年8载，你连问佢啊，你回归嗰阵出咗世未，佢都可能未啦，系咪？ 咁你更加唔好问佢，你八九嘅时候你出咗世未？即系难听啲讲啊，分分钟佢阿妈都未出世啊，即系应该冇可能嘅话，生物学嘅角度上面。咁所以你要同佢哋去介绍呢一段咧，发生喺28年前嘅历史咧，系好困难嘅。咁最加上系咩咧？有阵时咧入去讲呢啲讲座咧，佢嗰个学生嘅对象咧幅度系好广嘅，佢唔会净系安排一班级嘅学生俾你，佢可能系譬如我今日去讲嗰个咧。佢已经系中一至到中五，喂，你谂下中一至到中五，你唔好话讲 talk 啊，你同佢介绍一个歌星啊，介绍一套电影啊，我谂佢哋嘅口味都唔同啦，系咪？中五嗰班可能中意睇嗰啲唔知咩 model 王嘅，分分钟中一嗰啲咧，可能系想睇嗰啲卡通片噶嘛，你唔知噶嘛，咁所以一个题目你要横跨中一至到中五咧，系好艰苦嘅。再加上咧，有阵时你都明嘅，啲老师咧佢都会有各式各样唔同嘅要求。譬如有啲老师会要求你咧，就系话，你觉得你有冇可能觉得搞笑啲啊？咁样，哇！咁我当我收到呢个要求嘅时候，我都觉得好搞笑。咁其实点样可以，即系你谂下，有冇人介绍清明嘅时候系可以好搞笑嘅咧？都得嘅，系咪？咁但系咁沉重嘅历史课题，又要同一啲咁遥远、咁年轻嘅学生去讲解，有啲咩方法咧？其实我系真系谂到嘅，我都唔介意喺度咧剧透一下俾你听，反正咧佢哋而家上紧堂系唔会知道嘅。嗱，其实亦都可以咧当系一种方法。如果你要同你啲小朋友去讲解嘅话咧，你可以用呢个作为切入点嘅，就系、是、你知唔知道，其实喺好多港产片里边系有六四出现过嘅咧。嗱，讲真，你就算系大人啊，可能你都要谂一谂，系咪噶？嗱，唔系讲紧嗰啲咧，专门拍政治题材嗰啲电影、哦，即系如果你话系咪讲表姐你好嘢嗰啲咧 ，OK， 咁嗰啲当然系会掂到啦，但系唔系，我讲紧嘅系一般嘅笑片啦、鬼片啦、爱情片啦，佢里边都有六四，你又信唔信咧？我举个例子啊，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到而家都系历久常新、永恒偶像周星驰，请问佢同六四有冇关系？有冇？有冇？有咧，边度有关系？记唔记得整蛊专家呢？整蛊专家里面当佢同阿大军呢，啊嗰时嗰个唔系叫大军嘅，总之嗰个叫嗰、那个叫咩嗰、那个叫单眼佬啊，啊唔系，总之系整蛊王啦。仲要佢大战嘅时候呢，就互相喺度斗整蛊法宝啊嘛。咁当时对方呢就塞佢食咗一个诚实豆沙包。咁佢讲啲咩对白呢？呢、這个对白喺网上面都系疯传㗎啦。佢一嚟就话嗰啲咩，我六岁出嚟卖血帮补家计啊，帮阿妈医病啊，然后后来讲咩呢？十八岁就攞杰出青年啦。我觉得陈百祥系世界上最叻嘅人，然后开始讲咩呢？然后跟住佢就话啦，李鹏系我哋伟大嘅领导人，袁木系最诚实嘅人。哇！呢两句你有冇印象？呢套戏我冇记错，系唔知90定91年嘅，即系话其实啱啱89咧过咗一两年嘅。喂，简直系正面抽击啦！呢啲都唔叫做曲线玩啦，正面抽击。咁因为点解？最尾话哦，原来佢食错咗方言豆沙包啊！咁即係所有嘢係调转㗎啦。当佢话李鹏係最伟大嘅领导人，同埋袁博係最中意讲真话嘅时候，嗱，你用呢个角度话俾大家听，当年嘅电影融入咗好多六四嘅元素㗎。仲要咁喎，嗱，你今时今日如果你即係你知啦 ,TVB 又会重播㗎嘛，有线嗰啲电影台又会重播㗎嘛。如果你同一个得个15、16岁嘅小朋友，你睇整蛊专家睇到呢段嘅时候，你觉得佢会唔会识笑呢？嗱，头嗰啲佢识笑噶，因为陈百祥都仲系喺度，仲系冇勾到。好啦，咁李鹏同埋袁木，佢哋会唔会识笑呢？有冇啲小朋友可能睇到呢段嘅时候系会停低咗，然后可能会问你：爸爸，爸爸，其实呢两个人物系咩嚟噶？点解呢两个会咁好笑嘅？佢哋关方言豆沙包咩事啊？咁你就可以慢慢讲述翻呢一段28年前嘅历史啦。系啊，有时唔经唔觉，你会喺好多港产嘅电影里边，你都会见到呢一啲嘅六四嘅痕迹。我哋曾经啲电影人呢都唔系淨係挂住揾钱㗎。其实我哋一向都好有社会意识㗎。嗯，等我諗下今日去讲 talk 嘅时候，啲学生会唔会都有反应俾我呢？等我一间努力啲先。风头火势，其实我諗住俾多条难题我哋呢位阿波仔㗎。佢都咁鍾意周星驰囉。我再考下你，周星驰有冇第二套电影有同六四有关嘅。睇下佢开唔开到股先，我哋有波仔。 如果你话同六四有关，我直接嘅谂法系国产007，因为里面牵涉到好多香港同埋呢个中国嘅一啲关系喺里面。系啦，但系 仲有一套， 仲有一套咩？ 冇错， 仲有一 同赌片有关，等我一阵开股俾你听。 头先拍档曾志豪讲到话，可能而家有一啲嘅叫做年青嘅人啦，佢哋已经系可能九七年之后出世，但系讲到六四呢样嘢，其实我都系九零年出世，即系当年发生嘅时候，我仲系喺妈妈个肚里面，或者甚至乎仲未添。咁但系好多呢一啲嘅以前发生过嘅事情，都系靠一代一代咁样，大家一度延续落去。咁除咗系呢一啲可能一个社会要争取嘅议题之外，相信环保亦都系另一样，每一个世世代代大家都会关注嘅。嗱，今日国际新闻之中咧，最受关注嘅一单，一定要数到就系特朗普宣布退出呢个巴黎气候嘅协定啦。呢一个前年由全球接近200个国家嘅共同协定咧，其实主要嘅目的就系要减少温室气体嘅排放，缓减全球暖化嘅呢个问题。咁但有啲阴谋论者曾经都提出过啲观点，同特朗普提出嘅协定，退出协定嘅原因咧，都不谋而合嘅。呢啲阴谋论者所指嘅就系全球暖化其实只系一个散布白色恐怖嘅一个概念同埋手段嚟嘅，目的就系要控制一啲大国嘅发展，咁啊缩减国家之间嘅一啲差距嘅。咁呢个亦都同特朗普佢所讲嘅要退出嘅原因，亦都系差唔多嘅。咁若果碳排放受到限制嘅话，你估下边一啲嘅行业啊工业最受影响啊？答案就系呢一啲嘅能源工业啦。你谂下，无论由能源嘅生产去到能源嘅使用都好啦，都必须牵涉到呢啲碳嘅排放嘅。一旦受限嘅话，其实佢哋嘅打击会系首当其冲。但有趣嘅系咧，今次退出巴黎协定，本来应该受惠嘅一啲石油公司啦，都促请阿特朗普要三思，或者可能有啲嘢真系比赚钱更加重要，又或者一直负责污染嘅人先至系最清楚污染嘅问题究竟系有几严重。嗱，协定咧只系一个取态同埋大方向嚟嘅啫。落实制定呢一类嘅环境保护措施先系重点。嗱，又举另一个例啊，好似珠峰咁样。嗱，近排因为有香港人登顶之后，香港嘅媒体亦都多咗报道相关嘅新闻，譬如话山上面好多垃圾咁啊，因为最近亦都有一个法国嘅志愿组织啊上山去执垃圾啦。但其实早喺2014年尼泊尔嘅行山组织咧，其实就制定咗每一位上山客其实都要执翻8公斤嘅垃圾落嚟嘅。嗱，如果你唔执嘅话咧，就会没收你当初摆低嘅按金，而呢个按金咧，亦都系一个几大笔嘅数字嚟嘅。你话有冇成效咧？而家都唔敢讲，因为山上面依然都仲系有好多嘅垃圾，成效的确系需时嘅。但系试谂下，如果呢啲垃圾冇人清嘅话，就会一直留喺山上面噶啦。正如我哋香港嘅垃圾胶袋征费都一样啫嘛。大家听到嘅时候，最初都系质疑，喂，得唔得噶？有冇人跟噶？会唔会有啲人行灰色地带？啲垃圾唔抌喺屋企嘅垃圾袋，拎到出街先至抌之类之类。但其实从来呢啲措施都系死嘅，人先系生嘅。有冇成效唔系净系个措施本身系点样制定，而系我哋呢一啲使用者究竟跟唔跟住去做，先至系更加紧要嘅。风头火势，今日我呢位拍档咧，佢非常之挣扎，因为头先佢话有好多嘢想讲，咁究竟最后佢选择咗边一个题目讲呢？咁啊要听下啦，有请桂花田。 系啊系啊，生活里面咧有好多嘢都系好急住，好急住，好需要话俾大家知嘅。当然啦，我系一个家长，我都需要同大家讲下，哎呀，一啲好重要嘅事。嗱，虽然咧唔系第一次讲啊，但系因为咧每年咧都会有三次嘅机会吓，但系都要同相关嘅朋友加加油、打打气、鼓励鼓励。咁讲咁耐讲咩啊？哎呀，如果系家长嘅你就知道我讲咩啦。系啊，听日6月3号就系一年一度小一派位放榜嘅日子啦。咁啊，今年咧有32,235个学童咧就参加小一统一派位。咁呢个数字即系点啊？系话俾大家听，系创10年新高。喺呢10年嚟，佢系今年咧系最多人数嘅一年。咁即系话，派位头三志愿嘅比例系唔够68%咯，比过往嘅为之仲低仲低。因为之前咧系2万几出生率啊嘛，计翻系咪？咁冇办法啦，咁都要接受呢个现实啦。咁希望个听日个各位家长就。 努力加油啦吓，同你打打气啦。咁喺旧年十一月咧，自行分配学位嘅阶段咧，喺五万几个申请里面咧，已经有四成而家成功获派学位啊。咁点样派学位咧？可能有啲去咗直资学校啦，直资即系话我哋要交学费嘅。咁就嗰个学生点样收生咧，就靠嗰个学校个面试啦，之后睇下收唔收佢啦。咁有啲咧就系私校啦，咁一样啦。咁有啲咧就系咧用呢个叫做嗰、那个细集系啦，因为譬如可能哥哥或者爸爸屋企啊，或者妈妈或者兄弟姐妹咧喺嗰间学校读咧，咁咧就嗰个而家个仔或者个女咧都好顺利地咁去学校就会收噶啦。咁啊，另外就一样嘢就系担心啦，又。教育局连续四年咧就推出咗呢个跨境学生专网，咁喺令到咧就屯门啊、元朗、大埔区嘅小学咧都其实咧用晒佢用尽晒佢啲课室嚟收生噶啦，所以喺呢几区咧系增加咗呢个竞争力噶，咁令到区内咧有啲学校啊系200人争四至六个学额噶咋，咁样所以都几大竞争力噶。咁另外咧，教育局咧截至咧系今年五月底啦，总共都收到六宗咧证实虚报住址嘅投诉个案。由于咧条例已经讲到明啊，虚报住址系会影响学童派位啊，如果经证实之后咧，仲会将佢嘅申请咧作废嘅。咁所以各位咁多位家长，明白你都知道爱啊，即系知道你哋爱子爱女心切啊，但系虚报嘅嘢你做错。我可能个仔问翻你，点解我读唔到嗰间学校嘅，明明没收噶？咁你点同佢解释啊？系啦，你要以身作则噶嘛。嗱，仲有如果咧收到结果未如理想，想去其他学校叩门嘅家长，你真系要喺今日啦吓。其实应该之前要做定多啲资料搜集，就系睇下咁多间学校，你心仪嗰间学校有冇叩门位啦？佢叩门需要嘅咩资料啦？系啊，麻烦你都真系要影印晒所有啦，仲要系计埋。你嗰个学校即系派位嗰个学校咧，即系收到结果嘅学校嗰、那个叫做方位啦，究竟系远啊近啊，去边间先啊，都要排序啊。因为咧一个不留神咧去错咗或者嘥咗啲时间咧，咁、那个学位就可能帮唔到你噶啦。所以希望咧听日各位家长系知道你紧张，今晚可能瞓唔着嘅，但系记住细蚊仔派得好唔好嘅，都唔好将你嘅情绪放咗喺佢度。佢哋都系参加嘅大抽奖，佢哋无辜，佢哋都唔知道发生咩。嘅事嘅，记住想揾间好学校俾佢嘅，系知道明白你嘅，但系咧揾间适合佢个学校更加重要咯。 人有几多次经定地向昨天，一天清一天，风雨飘，似了似了不了地了，他朝得到的总是少， 林忆莲破晓。 曾志豪 波盛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刚才令到桂花田好挣扎的题目，除了是讲小一派位，其实他有一个都很想提醒各位打工仔， 真的 他还有切身体会添。 他不说我都不记得了，差点。 什么啊？ 是咯， 折纸的 了，都是很大件事的。 大件事 啊，大件事啊，报税啊，喂，大家报税啊，记住啦，真的啊。 我一早报了啦。我老婆帮我搞嘅，因为 哦唔怪之啊，以你嚟讲 系以我性格唔会咁早 嘅，过往都罚咗唔少噶咯，求情都求唔少啦。 我见到你执鸡冠尾喺后边飞下飞下咧，感觉真系好。 诶，今日冇时间啊嘛， 即刻想播大步靶场啊，嗰啲咩练靶场嗰啲消息啦。 好，放翻落嚟，好啦，系今日啲暖，哎呀，唔好介意啦。 系咯，我哋都喺度奇怪，跟住乜咁暖？ 温馨提示系啦，大家咧嗰个苹果碎得。笑乜？呢两个人做咩啫？ 冇， 等你开心啊！久旱逢甘露，我都等你高兴啊嘛！ 哎呀，强烈季又冇上台啊，所以咪吹到乱晒咯。 咪咯，你又好啊，继续啦， 报 税啦， 系啊，即系提大家，苹果信收到好耐啦，系啦，唔报都要报噶啦，唔填都要填，咁啊，提大家啦，因为咧今日咧即系六月二号咧，要之前咧要递交翻呢个报税表， 系 咁咧，应该系今日记都记得切嘅计油 chop 噶嘛。咁所以咧，即系税局咧就温馨提示大家。不过如果你话，哎呀，我唔记得咗，我都系冇咁嘅时间咧。而家有个切磋嘅方法， 系点啊？ 系啦，可以俾你新年啊，延长一个月。 系哇，成个月啦。 系啊，就系、是、网上填啦，系啦。 我又唔明咧，网上咧更快捷，反而俾你可以再 迟得 个 月 啲啊，咁得意啊真系。 好似波仔话斋，其实我觉得几有道理。 我个谂法系因为其实你手写都好，你寄到俾佢，佢最后。 都入电脑噶啦， 都入电脑噶啦， 佢都要用人手入电脑。 系啦，人手入电脑都系需要资源。咁不如咁啦，我想悭翻嗰啲人手出嚟去处理。咁可能有啲人即系未必识用电脑定点嘅。如果你识用嘅，佢鼓励你用电脑入，悭翻个工序。我最多奖励你，你迟一个月都冇。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个奖励嚟。 同埋呢啲报税网上报税好好噶，佢即时计算到咧，你用唔同嘅免税额之后咧，你要交嘅税金系几多？唔使估估下， 佢个计算机咁样你可以计。 好好啊！ 哦，系啊，即系话你可以预计咗出年哦，咁你要储定呢嚿钱啦。 系啊，我嗰日网上一报之后咧，就发现咧，哇嗱，如果咧你报埋呢一笔嘅话咧，你就要交八万嘅税款。你知我哋好劲噶嘛？如果你扣咗嘅话咧，就交90万嘅税款。哇！咁我即时咧就知道咗啦。哇！咁我就要点样申报啦？ 即系究竟啲咩方法最 好？呢 啲 好 好 啊，用呢个方法。 系啊，即系鼓励大家啦。如果今日改唔切嘅，即刻改用呢个网上电子嘅填写呢个报税啦。一个月内 又方便又环保，报啦！ 报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7点，升68点，成交金额3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3点，跌咗56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2.6，升4。分美包装5蚊，升6.7。港交所199.9，升3.1。美高梅中国16.94，跌咗3.6。建设银行6.6，升7仙。工商银行5.37，升7仙。恒生 H 股107.2，升4毫。盈富基金26.15，升0.5。吉利汽车13.74，升4.8。中国平安50.35，跌1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买价：美元7.793，英镑10.036，瑞士法郎8.025，澳元5.755，加元5.769，新西兰元5.51，欧元8.7417。每百日元对港元6.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431。日经平均指数报20139点，升279点。港金报11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0美元，卖出12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赤鹿角南路汇船处国泰城。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曾志豪、 波胜、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 活动已经在端午节当日顺利完成，立即听一听当日的气氛有几好，一家大细有几咁齐心啦。 我哋不如一起举起呢个手指公，代表我哋一家大细撑住个屋企好唔好啊？嗱，一二三，耶！ 想听更多咁精彩嘅活动精华，将会喺6月2号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咁好听，你一定要听啊！ 曾志豪、 波胜、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我 本来准备咗单新闻留一留先。啱啱我哋竟然为咗一件咁小嘅事，我哋都有得争拗咧，我都证明咗都有趣噶， 系有趣、啊。 冇，我大家都知啦。如果你而家想睇嗰啲靓女相嘅话咧，实在太过方便啦。因为你只需要揾一啲讲天气嘅新闻啦。 系， 我都唔明点解。 就一定 有 靓女嘅。 系啊，唔同嘅渠道讲天气。 系啦，你讲咩天气炎热又得啊？你话咩就嚟吹季候风啊又得啊？ 就算冬天 雨季嚟啊，咁全部都有。 就算冬天冻啊，佢都可以揾到个靓女啊。系 系系， 唔使着咁多衫噶。 系冇错，通常都系噶。譬如话冬天到咧，佢可以有两个角度嘅。第一，影住一只只种咧，又可以嘅。啊，寒风凛冽啊，大家而家包得好实啊，咁样。 睇佢点形容啊？ 但系调转又得噶。 寒风凛凛，哇！ 系啦，仍然有市民无惧严寒，露出美腿， 热辣辣咁样 都得嘅。 系 啦， 系啦， 你记得着多啲衫啦。 系啦，但系我 小衫嘅。 但我头先冇谂过嗰单新闻咧，嗰个标题咧咁样起完之后都仲配到张相。佢纯粹话唔知咩，会俾人收埋咗添。哦，系啦， 我冇收埋到。 佢纯粹话今夏话偏热小雨，落雨个雨啊， 系啦，系啦， 系冇谂过其他， 系咯， 防湿疹戒生冷食物， 嗯，好啊，咁啊，即系其实 健康资讯嚟噶，即系食嘢噶嘛， 应该讲调理啦， 系啦，但系佢都拣咗四位美少女， 系啦， 喺街头行路嗰啲路人相， 系啦， 然后仲要中间咧，嗱，点解引起争议咧？零零舍舍中间有一个咧。就真係第一就瘦色可餐啦、 啊。即係喺不平凡里面呢咪喺平凡里面突然间有一个好不平凡嘅女人。 佢呢啲系咪叫做连身吊带裙啊？ 连身吊带短裙。 连身一件头吊带短裙，仲要系身材好。 系啦。 仲要系红色嘅吊带短裙。 即系佢呢个样 唇膏都搽得好红嘅。我睇到 睇到咁仔细嘅你。 系啊，唇膏都睇到啦。 呢个样根本就唔会喺条街度出现。 边个变战斗格咧？ 三个字形容到咯。 即系佢喺工作上面好拼搏嘅。 又或者，因为佢日头着就系工作方面啦。如果你夜晚着就有时，如果你真系出去饮嘢嘅时候，见到啲女士着得稍微性感少少，就系呢一种嘅装束咧， 哇， 都系战斗格。 当时仲有研究咧，就话佢呢个装束应该夜晚出现嘅， 系啊，但 系 佢日光 日 白 系啦， 同埋咧呢个摄记影得好好噶。佢一行有四个女子喺嗰张相出现啦，三个你都系唔会特别想睇噶。 所以我咪话咧， 中一点红咪就 系 呢个咯。 所以我咪话呢个系咪 key 上去噶？ 而佢仲要咁啱得咁巧，真系望到镜头少少 嘅。即系嗰个诶，又唔系话诶，拧咗佢好远啊，又唔系瞄嘴个样。 系啊，咪但系我想话，其实而家真系好多女仔会咁着嘅，真系估你唔到噶。 系 啊， 你喺边度见过啊？呢位师兄， 我真系街度见过好多噶，我都未除咗佢两个地铁站噶。 我真系唔系讲紧咁样， 有噶， 即系屋企睡衣咁样嘅啫，呢件衫。 你屋企有件咁嘅睡衣啊？劲啊，真 系 好性感。 港岛区会多。啲添，分區啊，仲有得睇到。 咁你認唔認到而家佢呢個街道圖係邊度嚟啊？ 咁又睇到， 我 睇唔到。 我可以話佢究竟係咪 key 落去嘅啫？ 我想問下，如果你係即係當你唔係做呢行嘅，你見到自己咧喺呢啲叫做即係今日咩美少女圖啊？呢過馬路 啊， 係啊，今日我最靚。即係你如果上到呢個鏡咧，你會唔會好開心？ 我會好開心嘅。 因为觉得自己值得拍，佢先会拍啊嘛。 系咯，即系你都会觉得喂，同埋佢系 条街度咁多人，系咪先？第一个环境系要影你啊，系咪先？ 系啊，通常都系靓啲咧，索啲咧，正啲就你。 我记得咧有一张图咧，试过嗰阵时影系影道子啊，即系佢喺中环嗰边影道子，诶，即系银行门口 哦，嗰啲道琼咩恒生指数啊，道琼斯指数嗰啲。 总之个新闻咧就系讲紧个指数跌咁样先，就影住某间银行门口咁啊，有个水牌咁 啊。都会影埋啲人噶， 然后下面路过有一个妙龄少女，身材非常之好，然后好后生， 跟住咧， 但系好沮丧嘅。 然后我啲中学同学咧就睇到呢个新闻就 cap 咗出嚟， 跟住 就话请找图中嘅重点啦。 哦， 跟住之后又 找亮点， 有人识呢个女仔， 系 即系我呢个系边个嚟嘅，跟住就揾到佢嘅唔知咩 Facebook 定系 Instagram share 俾佢， 跟住就 share 俾我哋就知道原来嗰个就系佢啦。 哦， 即系话真系会有识嘅人去被影到咯， 系 啊，真系茫茫人海啊！如果咁样咧，忍唔住，我觉得可以回下，但喺三十年前咧，起码三十年前啦，嗰本咧Yes 嗰本杂志啊，嗰阵时啊，阿波仔已经冇见过啦，系嘛？你大个 有见到嘅，有见到嘅， 但系仲系咪你哋追看嘅？ 唔系啦，只系存在咗咯。 系啊，嗰阵时咪有个 三十年前，阿波仔都冇三十岁。 佢。 佢有啊，接近咯， 接近啦、 啊，接近啦、啊。细个佢九零年出世噶嘛，嗰阵时咪话呢本嘢咧，应该三十年啦。你同我嗰个年代咧，咪成日会有出卖朋友咧，影嗰啲相，不如摆上去咩？唔知咩城市惊喜啊，定乜鬼噶嘛？ 咁样我冇睇啊。 有咁啊，佢又唔会影你嘅，到时真系城市惊喜啦。 咪有个城市惊喜系咧。片段都有嘅，我嗰阵时我想讲好耐，我 即 video 啊， 咁型 喺边度会睇到呢就系、是、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晏昼体育节目，体育节目咧佢讲嗰啲，譬如本地足球或者篮球咧， 会影咩噶？ 佢中间会即系佢讲紧一场波嘅时候，佢首先会影住场波两边球员进攻啦，但系去到譬如话啊半场休息，跟住之后嗰个主持会讲少少个战况， 就唔讲嗰场波。讲第二啲波， 佢就会 cap 咗现场看台啲妙龄少女。 哦， 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发现咗呢样嘢噶， 你就中意睇体育节目啦， 好中意睇，真系体育节目嚟噶嗰啲。 唔系嗰啲咩 kiss 镜头啊嘛，即系话叫成日 唔系嗰啲嚟噶， 又唔系进入 现场嘅观众啫嘛。 佢明白啊，你入场就想睇呢啲啊， 用嚟过场用嘅，跟住就影得好多噶。 咁但系会仲系就喺度讲紧，哇！呢两个女仔啊，点点点， 唔会讲嗰两个女仔， 就系影到嘅啫。 只不过系可能出现一两秒，但系佢系有唔少都系现场。摄记捕捉翻嚟嘅， 你睇下一张咁嘅天气相啫嘛，做咩大家咁兴奋咧？我惊啊，有啲网友叫我哋摆上去睇下，究竟有几咁夸张啊？呢件衫，跟住俾人话你大乡里噶啦， 真系夸张咧！ 你会唔会咁着啊？ 我唔会。 你个女要想咁着，你会唔会俾佢？ 我会同佢加衣啊！阿女又冻啊，冷亲膊头唔好啊！ 好保守嘅我哋真系。 凄楚的你带来我的曙光。不羁的我带来你的伤错，深宵之中窗外愁像微雨，无言无眠伴你到窗边探访，摔倒的你带来我的远方，潇洒的我带来你的漂泊，失缩的心今夜留在怀里，遗忘前尘共聚至窗边透光，静静地望你忧伤困倦的眼光，才明了谁负了你在流浪，细看你愿被轻丝的发梢散落，默默地令我心间更感伤，但愿像月破漆黑灿烂的曙光，如黎明情奉暖意及期望，吻去你每点凄清冰冷感觉，要为你一世照亮。曙光，不羁的我带来你的伤错，深宵之中窗外愁像微雨，无言无眠伴你到窗边探访，摔倒的你带来我的远方，潇洒的我带来你的漂泊，失缩的心今夜留在怀里，遗忘前尘共聚至窗边透光，静静地望你忧伤困倦的眼光，才明了谁负了你在流浪，细看你愿被轻丝的发梢散落，默默地令我心间更感伤，但愿像月破漆黑灿烂的曙光，如黎明情奉暖意及期望，吻去你每点凄清冰冷感觉，要为你一世照亮，静静地望你忧伤困倦的眼光，才明了谁负了你在流浪，细看你愿被轻丝的发梢散落，默默地令我心间更感伤，但愿像月破漆黑灿烂的曙光，如黎明情奉暖意及期望，吻去你每点凄清冰冷感觉，要为你一世照亮。 又俾桂花田发现咗我今次播歌有条策略路线添。继林忆莲嘅破晓之后，我哋有李克勤嘅破晓时分1991。 哇，一路破落去。 我就话啦，睇下仲有破晓咩啊？ 你有冇再唱破地狱啊？ 系啊，仲想破啲咩？ 系啊，嚟一百四 纪录啊！ 因为破咩啊？破世界纪录，哇吓亲我！我听到你讲唔知咩真系。 你听到咩咧？ 冇嘢，一八七二三八八，今日有得点唱系啦，波仔把声开翻噶啦，系啦，大家可以听下张学友唱歌啦。 认真讲天气啊，而家30度气温，相对湿度81%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OK， 好啦，咁啊系咧， 而家夏天到啦，你哋会唔会去即系泳池啊嗰啲度游下水嗰啲，或者去沙滩游水嘅咧？ 瞄准紧噶啦。沙滩晒太阳、 啊，沙滩你都会落水，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系 啊，我本身啲泳水比较精湛， 系 啦， 即系 大概喺 边 喺只脚掂到地嘅情况底下，我系好畅泳嘅， 定系喺沙滩度睇下啲游水嘅人啊， 睇下其他人有冇需要雨力拯救啦， 然后即时提供人工呼吸， 冇错，系啦， 或者喷下呢个叫做嗰啲叫咩太阳油， 喷啲太阳油， 因为外国兴噶嘛，成樽太阳油喺后面要喷你啊咁样，跟住啲女仔喺度转噶嘛。唔系咩？ 煮餸咁样嘅，好似 真系咁先均匀啊！ 系啊，我只手咪仲均匀。 唔系咯，你嘅手有粒有突噶嘛 ？OK OK， 点解你有冇去啊？ 我有嘅，即系沙滩一定会，即系你会拣叫做某一啲叫热门啲风景靓啲，咁但系咧，因为有啲就多垃圾嗰啲你就去啦，咁有啲即系出名风景靓啊，人数可能唔系太多啊，嗰啲咁你就会拣嗰啲啦。 我都会去噶，不过咧就真系纯粹放心，系我自有自知之明嘅。 做咩啫？冇 冇 咩啊？ 冇质疑过。 我费事你哋啊！ 系咯，冇嘢讲。 最秒蚀气啊！ 冇嘢冇嘢。 同啲细蚊仔去玩，佢哋都好享受噶。佢哋享受堆沙多过游水。 哦， 系啦，系啦，堆沙对于佢嚟讲系好开心， 证明仲细咯， 系啊，得意嘅。 但泳池又会唔会有啲准则，即系话我拣边啲去咧，即系定因为近啲嗰啲先至去咧？ 睇下咩心情啦。如果系好想去啊，但系唔想行咁远，就梗系拣个近噶啦。但系有啲咧，真系咧。 我拣人少咯， 比较人少嘅地方咧，又即系又少去咧，又想特登走去去嘅。 如果唔系咧，每年大陆咧，你都见到佢哋会公布佢哋泳池嗰啲相咧，佢哋每次都会用咧，绿饺子啦，系啊，或者打边炉啦，总之全部都系啲 打边炉食剩嘢，即系堆晒喺个浮晒面度嗰啲 啊。啲人形牛丸浮下咁样咧，插针都唔入嘅，你都唔知佢哋企喺度玩啊，定系瞓喺度。 佢根本只系落咗水咯， 所以我 游唔到 噶，好惊啊！香港遇到呢啲泳池咯。 香港暂时未去到咁。但系咧，当七日唔知啊，七月一号咧就讲紧咧，康文署全线咧呢个叫做公共泳池咧就系免费嘅。咁我记得诶，过往几年咧都系堆到咧啲人系。即系好多人人山人海满晒噶嘛， 系咁啊！如果七月一号嗰一日咧，可能嚟紧即系呢个泳池咧，就有机会就非常之多人嚟，因为咧 有新嘢玩啊！ 一般咧，我哋即系泳池都系拣可能少人啲啦，或者就脚啲啊，你会拣呢啲主要因素， 干净企理啲啦。 系啊，咁但系咧，因为有一个新嘅泳池咧，即系都被誉为系一个水立方咁犀利嘅泳池，就喺坚尼地城嗰一个。 系咩？ 咁但系因为佢嗰个卖点咧。就唔系净我哋头先讲嗰啲，而系话咧佢有一个超级无敌维港景色，系啦、 哦， 因为佢嗰边 睇到维港， 系啊，坚尼地城啊， 因为佢个设计系特别用呢、這、一个天幕嗰啲系即系落地玻璃咧，想透啲自然光落去，咁就话咧你喺里边游水嘅时候喺泳池即系室内都好啦，你望出去咧都会见到维港嘅景色，就好似人哋嗰啲高级 resort 啊咁样。 明啊，会所都冇咁靓。 嗰个系政府嘅泳池嚟嘅， 系啊，政府嗰个嚟噶， 系啊系啊， 因为嗰边佢再起嘅时候佢特别设计噶嘛， 系 咁所以一路都话呢一个系卖点嚟嘅，特别揾外国嗰啲设计师帮我哋。设计呢个咁特别嘅泳池啦，咁啊等我哋一般市民去呢啲公共泳池都可以享受啦。 系啊，阿华话去都去过啊，佢话好靓啊，真系。 系啦，因为今年二月 啲女仔好靓啊，佢讲漏咗。 好靓啊， 天地好好啊，泳池啲天气特别好。 阿华快即刻答我，系咪好多女仔去晒太阳？ 有个泳池得男人嘅你就惊啦，系咪？ 因为佢话呢个新海暖水池今年二月初啱啱投入服务嘅，咁头先就讲嗰个卖点好犀利啦，但系佢话近排。就有呢一个区议员去到就发现咧，呢个泳池启用以嚟，原来面向维港嘅窗帘一直都长期放咗落嚟， 唔系嘛？ 即系佢个设计嘅时候， 佢卖点嚟嘅， 一路都系卖点。之前我睇即系佢未正式开嘅时候， 系咪未开幕啊？ 唔系佢开咗啦，二月已经开始投。 我意思话咧，有啲要揾啲高官嘅， 真系开幕 啊 嘛？ 系啊， 今日要开呢个幕， 开呢个窗幕， 因为有啲帘咧系遮住嗰啲叫做咩嗰啲云石嗰啲咧，譬如拉个帘。 开咗个幕，佢咪未开闸。 点解佢而家会遮住咗？咪即系长期都咁噶。 呢个区议员就好奇，于是乎就去信康文署度问啦，问咗几个月之后，终于得到个回复啦。 系点啊？ 佢话咩咧？佢话嗱，首先呢个暖水池启用之前，康文署系邀请咗香港拯溺总会实地视察， 系 发现落地玻璃嘅设计令到阳光通过玻璃反射水面，影响救生员监察泳池里边嘅环境， 吓 特别系泳池底部嘅情况啊，所以佢话尽量建议放低窗帘以保障泳客安全。 唔系啊，马维，你个你特登做到就系俾你望海嘅落地玻璃， 系啊， 点知原来最后呢一个咧冇益有害嘅， 系啊，即系唔系保障唔到安全， 系啊， 系啦，因为安全紧要啊，都 无啦啦多达啦， 佢哋称过嘅，咁安全紧要定个景紧要啊？ 咁佢泳 客嘅安全讲紧， 唔系，但系我担心我又唔明啦。咁譬如如果你去海滩游水，佢都系即系无遮无掩，啲太阳都射落嚟噶啦。 唔系咁，海滩啲水污浊，即系深色， 唔系佢讲紧玻璃啊，因为佢嗰个 玻璃反射， 玻璃反射，因为佢个设计就系好通好透光噶嘛， 同埋泳池咧系蓝色噶嘛。 好啦，咁当日设计嘅时候。系咪冇人諮詢過相關嘅意見 咧？冇科學師，我唔知咩師啊。總之嗰啲即應該科學家嗰啲咧，去望下。我可能諗唔到呢、這個，即係諗唔到。可能佢係日頭晚陽光就會落簾，應該去黃即係黃昏嘅時候應該冇乜㗎啦，係咪開翻個簾㗎？ 佢冇講嗰個時段係幾時落嘅，但佢就係話即係佢。试测嘅时候发现长期放低， 原来就因为咁样。 但系都死啦！你谂下，你日头去咁啊，即系风和日丽，好靓， 最靓嘅 点 系啦。 华华，我想话俾你听，阿华华， 你特登起到咁高， 好多外国人去游水啊！ 唔系你问阿华系咪冇开过个帘啦？ 阿华系我开过帘， 你重点系呢个啊嘛，唔系倾你啲家事啊，大佬啊， 唔 系 啊，唔系讲嗰啲啊，即系佢话呢个泳池好多外国人去游水、啊。 你有冇见到佢避重就轻啊？你叫佢你答我有冇靓女？佢话嗰度好多外国人啊，佢避重就轻，你索性问佢嗰度系咪都删咗个脸啦，我因为我觉得咧呢个系都几荒谬啊，证明你当初设计呢一个即系泳池嘅时候咧，你冇考虑到咧一啲实际嘅即系 个操作上面 需要，譬如你话。个请溺总会嘅人，即系佢行过都已经即时会指出有问题嘅。 系啊， 咁你起泳池嗰啲，难道就冇咨询过任何相关嘅人等嘅咩？虽然吓，我怀疑咧，可能佢会觉得起泳池同请溺应该两样嘢啊。我泳池合标准咪得咯，即 系 可能唔知几乘几，有几多米咁样。 唔系，我谂设计嗰个人即系个原理咪好好 嘅。佢冇谂过会出呢啲事喎，真系。 系啊，因为佢话嗰阵时起嘅时候，佢系用一个。即系贝壳型嘅概念设计嘅，系啊，即系有啲拱拱地咁， 即系有姿势，但系就顾及唔到实际。 实际 嗱，阿华咧就话咧呢个池咧有室内同有室外嘅，咁啊室内可能嗰个咧就会反射到，咁室外嗰个咪可以望到景啦， 系咪咁啊？ 佢依家讲室内暖水池嘛， 系啦系啦， 即系室外嗰个就冇嘢啦， 因为佢冇玻璃啊嘛， 系 咯，室外本身就对冇嘢啦， 已经坦荡荡咁样。 应该系讲室内嗰啲玻璃反射咁样咁。但系冇办法啦，你安全紧要、 啊。我哋平时游啲室内池啦，即系虽然都冇咁冇咁豪啦，可以即系对住个海。 室内嗰啲真系全部洞洞洞噶啦。 佢九龙公园嗰个佢有个室内池，咁佢都 有 啲 玻 璃窗噶嘛。 系， 因为而家讲紧唔系望唔望海，而系话如果你有阳光射入嚟啊嘛。 嗯， 系呢个先系重点嚟噶嘛，就唔系又唔系望海啊嘛，系嘛？ 佢本嗱佢应该咁，佢本身系望海，不过佢而家个重点就因为阳光， 因为阳光啊嘛。咁即系话其实呢个道理咧。適用於其他香港嘅室內泳池，所以其實咧，你可以回憶一下香港室內泳池有咁多個，你有冇去過嗰啲泳池咧？都真係可能佢個窗口咧，即係會有陽光射入嚟嘅。咁嗰啲又難度冇可能佢嗰啲唔係 我睇過矮過玻璃單鏡反單鏡反光係咪嗰啲叫做？ 唔係啊，我唔知即係單面係點啊？ 即係若果有陽光嘅，其實佢嗰個已經隔開咗有啲防 UV 啊防太陽， 係咯， 佢唔係咁，佢冇咁穿透咁樣嘅， 係啊， 係啦，咁所以有時可能你未必裏邊未必望到出邊。 唔 係， 我諗係即係嗰個叫玻璃位有幾多咯，嗰個佔嘅比例係咪啊？ 同埋不過我覺得一定要信請溺總會嘅，因為佢哋要救人。 當然啦，我咪安全至上最緊要。 见佢哋平时都带晒超咧，其实都过滤到好多嘢噶啦嘛，即系嗰副太阳镜。 佢带副超唔系 过滤嗰啲阳光啊，佢要睇到嘢啊嘛，佢长期睇啊嘛，佢冇咁容易反光噶啦嘛，已经 水面有时都会反光。 系啊，你唔系觉得我只系想赞佢型系嘛？ 我唔知你想话过滤啲咩嘢咯？ 你问到你老公有冇睇到 佢老公啊？一路都 系咯。 佢跟住佢就话室外嗰幕都睇到景嘅，咁室内嗰个遮住冇办法啦，因为安全紧要啊嘛。 系咁，所以因为佢而家用紧 笑呢个， 佢个物料佢用紧一啲非常之厉害嘅嘢嚟嘅，佢再用咗成3亿去起嘅呢个， 造价高达3亿元噶， 唔系净系个玻璃窗系嘛？ 即系成个成旧嘅，唔系净系玻璃。但系呢个泳池用咗3亿去起嘅， 即系你打个比喻啊，你买架车啦，佢有个透明嗰个天窗顶啦，卖点啦，卖贵卖贵你20,000蚊啦， 大嘅天幕顶。 点解跟住突然间运输处同你讲话？哎，唔好意思啊，呢款车咁样咧， 即系你会影响你驾驶啊，影响你驾驶啊， 跟住你要封咗佢，咁你会点啊？ 你用咗100万买呢架车， 系啦，你咪会好似头先你咁讲，哦，咁为咗安全就冇办法啦，咁样。 咁啦，可加可减机制啦，可开可删咯。喺适当时候，佢应该开翻嘅。 即系阴天嘅时候就开， 应该系咁啦。 康文署提供咗一个折中嘅方案， 系点咧？ 佢就系叫你即系，如果用翻架车嘅俾你，就系、是、你个天窗开一半唔开一半。佢而家就系话咧，佢会拉少少落嚟，就唔会封晒。咁、 啊、 就叫挡到太阳之余，你又叫做望到下嗰个景， 咁都 OK 啦。 系啦，即系大家一人养一啲啦。 定系咁啊？我哋可唔可以自己着嗰啲反光泳衣啊？佢一射落嚟咧，本身就已经反翻上去。我一大家临时抽筋嘅，佢一定睇到。如果你冇嗰啲反光泳衣嘅，可以买嗰啲石子。 你叫人好游啦，不如 我喺度啊！ 喂，help！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娴报告新闻。菲律宾马尼拉云顶世界枪击纵火案，警方话现场发现34具遗体，大部分是窒息致死，枪手就倒闭在酒店房间，怀疑是自杀身亡。警方在房内找到超过22万美元筹码。事发在午夜，疑犯持步枪闯入赌场开枪以及纵火抢走筹码。当地一个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组织承认责任，但菲律宾警方说并非恐袭，估计他可能是输了钱的赌客，又或者精神失常。警方说枪手是白人，讲英语，未知道身份。本港方面，政府建议修例，要求香烟包装上必须要附有健康忠告，占烟包面积80%。法例会在今个月14日的立法会会议讨论。在立法会相关法案小组委员会，委员张超雄提出修订，将烟草产品上的健康忠告范围加大，认为警示越大越好。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阮慧贤话：，政府有意研究整个香烟包装的面积都是警示，不过现时应该尽快通过现有建议。教育局日前向中学发出新的课程指引，要求学校在初中提供51小时的课时教授基本法内容。局方提供的教材之中有短片，将中央和特区比喻为校长和班主任的关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说，班主任和校长是直属关系，以校长和班主任比喻不能够表达一国两制的含义。他又说，香港居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基本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质疑今次更新版本减去有关人身自由的部分背后另有动机。钻石山火葬场其中一个火化炉系统故障，两具未完成火化的遗骨混埋咗一齐。前公众殓房事故独立调查小组委员会召集人尹志强在本台节目说，如果有人在过程中将机器紧急按停，不至于发生事故，认为当中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说，通常会按照死者的资料，包括用 X 光片以及牙齿比对去辨别遗体，又或者如果遗体未火化至到最后阶段，可以由骨头抽取基因比对。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咗75点，成交金额43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0点，跌咗49点。跟住有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2.4升个二，九龙仓68.85升个八。分美包仓5蚊升6.7，港交所200蚊2毫升3.4，建设银行6.61升咗8仙，美高梅中国16.94跌咗3.6，恒生 H 股107.4升6毫，工商银行5.37升7仙，吉利汽车13.8升咗5.4，盈富基金26.2系升咗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1.62，瑞士法郎0.971，澳元0.738，加元1.351，新西兰元0.707，人民币6.815，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195点，升咗335点。港金报11722蚊，跌4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0.75美元，卖出126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啦，由于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丽晶花园嘅，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啦，快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排到市超域道。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是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同埋渡船街东莞街尾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朋友要特别留意马路上面行驶紧的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波成啊，雨归嚟啦！你觉得你系一把乜嘢遮啊？ 我觉得我系 做咩啫？ 点解嘅？因为每次我讲完笑话之后，啲人都会问我 做咩啫。 想知阿波成做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天怡波成见面快。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 活动已经在端午节当日顺利完成，立即听一听当日的气氛有几好，一家大细有几咁齐心啦！ 我哋不如一起举起呢个手指公，代表我哋一家大细撑住个屋企好唔好啊？嗱，一二三，耶！ 想听更多咁精彩的活动精华，将会在6月2号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咁好听，你一定要听啊！ 曾志豪、 波盛、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穿錯字呢就成日會被人笑啦，係咪？咁而家好彩呢，無論你即係你用 Word 啊嗰啲打字啦，佢都好快話俾你聽，有條蛇仔下面，喂你穿錯字啦咁樣。 係啊，都幾好嘅呢、這個功能。 係啊，都好。 不過整一下呢會整到人懶咗。 係啊，但我想問係啦，你覺得穿錯字同埋寫錯字邊樣你會介意啲？你當然明白咩意思啦，串錯字只有英文先會串錯字㗎啦。 我覺得中文寫錯字會 中文嗰啲先會寫錯字啦。咁、 啊、 你覺得邊樣嘢你係會緊張啲，邊樣嘢你係會驚青啲？ 喺即係喺咩 同人哋交往啊，即係總之你同人哋聯絡啦，同對家啦，即係譬如你寫咗個中文嘅錯別字，你見到之後你會即刻好緊張，想糾正佢嗰種即係慾望大啲啦，定係你同人哋即係電郵或者 WhatsApp 嘅時候咧寫錯英文字，你會想即刻更正佢？ 好似中文多啲噶， 系咪啊？ 因为我觉得英文有阵时嗰啲符号咧、啊，你真系 撩咗佢算噶啦嘛，可以 系啦，同埋唔系好觉眼嘅、嗯。譬如有时 send message 都系 trailer 咁啊，即系譬如交 trailer 咧，有时因为你 I 字同个 O 字好近，咁 trailer 你串咗 T R A O L E R 咁先算啦， 系 啊，即系有时会打错，但系我觉得对个字本身冇乜影响啊，你都睇得明系嗰个字， 唔系，同埋都知道你咧即系揿住嗰个叫做键盘咧 high 到隔篱嘅啫， 系啦，佢明嘅，系啦， 即系譬如咧有啲朋友成日都OK OK 就变咗。 个 P 字 系啦， 系咪先？ 系啦，系啦， 冇咗咩人闹嘅。 唔系，但系因为咧，点解我咁问咧？香港人咧，其实咧都比较仲系比较重英文多啲咧，甚至乎重嘅程度系咩咧？系笑啊！即系如果咧你讲错英文咧，大家都由呢个 Johnny Deep 都记到依家啦，系咪先？ 系。 即系你讲错英文啊，读错英文咧，唔知点解香港咧嗰个死罪嘅程度大好多嘅。系啊，你讲错中文咧就争啲冇咁劲嘅。好啦，咁但系如果我今日公布咧一个美国人。都会串错英文嘅，即系一个新闻。 哦， 嗱，即系你正常可能你会觉得冇理由啊，个英文人嚟，英文人系唔应该串错字嘅。 呢、这个观念要改 啊，系啦， 系啦，一定要改。你唔好觉得佢外国人咧就英文咧朗朗上口啊，乜嘢叻啦，你英文咁劲，你英文人系你母语嚟噶嘛？ 因为你香港人都会写白字啦， 系咯，你香港人 都会写错字啦， 你香港人都会识唔识中文啦，又唔识读嗰个字咧，又唔识点运用啦，又写错字。 但系咁，如果呢啲字我话俾你听咧。佢系香港人咁样串错咧，你一定会笑到个体无完肤嘅。哇！你读咩片啊你啊？呢啲字都唔识啊！你小学嘅咩你咁样？好啦，但系如果睇你面前嗰个就 系 一个红须绿眼嘅外国人嚟嘅， 系 你会唔会即刻话情有可原啦、啊，又原谅你、啊？ 可能原谅到佢咯。你外国人你都写错， 但系嗰啲字系好简单，原来 好简单。小学、中学已经会学嗰啲嚟嘅。 佢唔系 Apple， 系 Apple 个 friend， 系 Orange。 Banana 两串 啊 ，B A N A N A， 几多个 N A N A？ 一二三，两个 A 三个 A， 转多次， 唔 好写， 两个 A， 两个 N 三个 A， 系啦，两个 N 三个 A， 点转 ？B A N A N A 咧，系啦 ，B A N A N A N A 有冇 N A 在后边？ 咩啊？你几次啊？你识 点 啊？ 好啦，估唔到啊！呢、這个竟然系佢喺即系佢 Google 咧就做咗一个美国人常串错嘅生字表、 oh, okay, okay. ，banana 系冠军， 系 冠军， 系啊！ 佢讲咗好多个一系咁佢系 b a n a n a n a 咁样乱乱晒龙， 唔系总之系错啦，总之就串错啦，嗱冇得讲噶，好啦，跟住第二个 umbrella angel Angel 点唱 ？Angle 都串咗我估， 系啊，系啊，会啊。 以前咧，大学有一个叫 Secret Angel 嘅游戏，啲人成日话 Secret Angle 就系串错。 Angel A N G E L 系咪？ 系啦，冇错，呢个就串错。 佢变咗 L E 变咗 Angel， 都冇啦。总之就串错咗啦，系啦，即系你串错就咩噶啦？好啦，呢个真系好难理解嘅。点 啊 ？People 、 啊、都错， 有得错咩？ 系 我哋 都谂 唔到点样可以错啊！呢个系 咪串错咯？ 我知啊，即系谂唔到可以点样错。 可能佢就咁 P E P L E 啊 ，P E P O O L E 都得噶。 头先咧，我都睇到呢三个咧有啲共通点嘅，就系譬如 E L 同 L E， 我谂系捞乱啦。 即 系 P E O P E L 咯，可能佢就串咗。 咁譬如嗱 ，Angle 变 Angel 啦，系咁 Banana 可能就系嗰个 N A N A N A A N A 嗰啲。 系啦，即系可能系你串下串下串多咗咧咁样。我细个我记得串 Banana 咧系爱嚟玩噶，即系话 B A N A N A N A N A， 即系小学嘅时候咧，通常老师就话够啦，坐低啦，系啦。咁但系唔知道会唔会因为咁样造成困扰啦？嗱，头先嗰个咧就系即系个别州份啦 ，Banana 啦 ，Angel 啦 ，People 啦，但系跟住有一个咧系再夸张啲嘅，五台联班冠军 ，OK， 即系佢哋好多个州份啊，好似唔知十三个州噶嘛。佢后来咧就再公布啲咧，直情系话五个州嘅冠军 都错晒， 系五个州嘅人民都系会串错呢几个字嘅，但系都系 对香港嚟讲咧，可能我哋操练得多啊，你都会觉得都应该识啊，系嘛？明日 tomorrow 点串？ 哦，呢个谢难点 串 嘅 T O M O R R O W 呢个系咪都算难啊？ 呢、這个算嘅，因为细个嘅时候你唔记得系两个 R 定系两个 M 啊 中间。 T O M O R O W 系啊，细 个系会唔记得咁一两个 I M。 但系我哋读 phonics 嘅，即系话读拼音嗰啲咧，系会好容易串到噶嘛。 我冇读过噶嘛，我年代冇噶嘛。同埋咧，我怀疑啊，呢个字咧同 people 咧，点解咁多人错咧？我怀疑同一宿舍有关。 哦， 你一啲人简写咧就 PPL 算数噶啦嘛，咁 TMOLO 咧 ，TMOLO 或者我哋会用嗰种广东译音咧 T O M O L O 咧， 系 会咁样 TMOLO 咗噶嘛， 系 T O M O L O 啊 TMOLO 啊， 系啊， 吓唔系话 有啊，而家中意 咁 样写噶，系啊， 有人咁写噶， 系啊，咁于是乎可能你会串错啦，好啦，跟住呢一个 college 大学， 系啊 ，C O L L E G E， 系啦 ，college。嗰、那个会捞乱咗， 即系 同 事 系啦， 即系多个 A 喺后边咁样嘅。好啦，呢、這个咧可能阿田就串错机会大啲嘅。 咩、哦、啊？ 少用因为 系啊 ，beautiful， 唔 系因为佢通常用 pretty， 系 hot 啊 嘛，哇 hot 系好难，即系你又 天气啊嘛 ，summer has come， 但我同意 beautiful 真系难嘅。 beautiful 系自然一个字，三个拼音拼出嚟嘅啫。 系啊，我觉得细个觉得难嘅。点 会啊嗱 ？careful 同 careless 有冇倒转啊？你 唔会 系啦。 喂，你 for 同 less 又唔会嘅。 customer 同嗰个叫做 consumer 系啦。 嗰、那个就都唔会㗎嘛，一个 CUS 啊嘛， 系啊，呢、 這个 系噶，我成日都 话 啲会 系啊，原来佢话呢几个字咧，对佢哋嚟讲咧系好难串嘅咁样。 啲人成日都讲 you're so beautiful 咁样，佢都串错噶。 唔系，所以我后来谂紧 pretty girl 呢个字系咪因为就系好难串 beautiful 咧？衍生出嚟嘅 pretty， 所以 pretty 唔系嗱，容易串好多 p r e t t y 啫，咁样真系 系 啊，喂嗱。呢几个字咧一弹出嚟之后咧，连啲美国人咧自己都话唔系嘛，真系噶，即系 banana 都会错噶，点解会咁嘅咧？咁样 就算英文名咧，啲人咧都会 串 错噶，唔系串错定读错音咧，系嗱呢个系美国人系串英文字串错。早阵子我睇到个咧喺面书人哋顶出嚟有三个英文字英文名咧，佢话唔该你，我唔系咁样读嘅，咁我唔知系咪讲香港人咧定其他人咧？阿钟。 中 个英文系点串啊？ 中 J O G A N 诶，唔系 J O N E 啊？ 嗱嗱嗱，系啦， 中 阿 J O N E 咯 ，Joanne 啦，同埋 Joanna 啦， 系系啊，呢啲我完全冇信心啊。 阿 Jane 啦，阿 June 啦，嗰啲又系咧， 系啊系啊 嘛， 呢个我都唔够胆啊！ 你望到个串法，但系究竟佢点读咧？咁样 我实不相瞒啦，我最样衰咧，我觉得咧，我系会将 Ronald 同埋 Roland 咧。 Ronald 同 Roland 好简单啫 ，Ronald 同埋 Donald 啊嘛， 唔系 R O N， 唔系 R O N A L D， 呢个系 Ronald，Roland 系 R O L A N D， 周远，我会捞乱啊， 系 啊， 呢 个，咁头先做 Anna， 系啊， 做 Anna 嗰啲，阿钟咧就系 J O A N， 阿钟 系钟， 记住啊，咁做 N 咧 ，J O A J O A N A N A， 系咪啊？ 嗱， 咁啊嗱咧， 做 N 系 J O A N N E 啊， 系啊 J O A N N E 啊， N E， 而做 Anna 就系头先你嗰个啦。咁嗱咧， 个嗱去边 啊？做 Anna 点算咧？我话系呢三个字咧，其实有好多时咧，啲人都会叫错啊。究竟你叫 J O A N 系做 N 定做 Anna 定系做阿钟咧？咁 以后冇咁大嘅罪疚感啦。美国人都串错 啊！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香港龙舟嘉年华将会在6月2号至6月4号在维港以及中环海滨举行。今年的比赛有116支来自香港以及48支来自内地和海外的龙舟队伍，一共有超过5000名的运动健儿参与，而活动场地的面积亦都比往年多了一半。另一方面，由于今届的赛事是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活动之一，所以特设一个全新纪念20周年的项目纪念杯，由18区派出龙舟队比赛，亦都是第一次增设龙舟障碍赛，当中有转弯的赛道，部分的赛道更加需要徒手进行，难度非常之高噶。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未开始之前，会呼吁点唱先啊？真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呢个电话咧，每个星期五都开放俾大家点唱嘅。咁我哋嘅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大家留言。至于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嘅靓仔哥哥就等紧大家电话。 系啊，可能你有啲关于报税嘅歌想听嘅。 唔好咁啦，喂，喂，唔好咁啦，我哋明明好开心，星期五嚟噶嘛。 交税光荣啊！ 系啊，好愿意，好乐意添。 梗系啦，你对呢个社会有一份嘅责任添啊！ 你阿仔要供养啊，你唔好要田阿妈有供养啊！ 100万啫嘛，我交，所谓啊， 你唔好同你老婆去联合报税啊！ 唔系咯，交税光荣，但系交多税就叫浪费，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睇下你有冇啲咩心情想我哋帮你抒发下。 系啊，我仲有 fax 号码233963453，好啦，今日波姐喺度，咁咧我 因应佢讲啲咩啊？ 系啦，唔系我哋先前咪讲个盗墓嘅，系我隔咗几个礼拜冇讲啦。 系啊，盗墓迷城嗰啲 friend 嚟嘅， 系啊，咧近排又做啦。睇噶， 有啊， 以前嗰啲有咯，以前我系 电影啊， 系啊， 新上咧，嗱系啦，妈咪系啦，咁究竟 有冇串错做妈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 妈咪， 盗墓阿妈， 妈咪， 盗墓你阿妈， 都系个妈咪啊，系咪 啊？系咯， 嗱系啦，我哋之前咧讲过咧，即系古时人咧，即系喺即系死咗之后啊，都唔想人哋攞晒佢啲金银珠宝啊， 咁梗系啦， 系啦，咁咧设法咧攞净整咗好多嘅陷阱咧喺呢个墓穴里面啊，系，有冇睇过呢啲嘅文章噶？阿博成有冇留意啲？ 我少少咯，都睇戏嘅啫。 因为咧阿白豪仔话佢咧，哇打机嘅时咧就打呢啲机啦， 又睇一本小说定咩噶嘛？ 睇小说， 睇小说啦，系啦，好投入嘅， 威嚟噶，盗墓方面 系啦。咁我之前咧就抛下咗一个题目，原来咧都有问过嘅大家嘅，究竟系玄剑啊？ 系。 究竟是啲咩陷阱啊？咁样 圆 系啦，挂喺度嘅，咁啊圆剑咁。咁佢话咧，古时人咧喺个墓地嘅侧边咧就整咗即系一个啦水池。 水池 系啦，咁咧棺木咧就系放喺中间嘅。 系 咁咧侧边咧就是一个水池啦，即系话喺个圆圆喺度中间啦，咁啊侧边系水啦。 有两个救生员喺度。 系啦，就因为反光带住黑超啦。 但因为反光，好多盗墓者跌咗落去。 记住啦， 就是个陷阱嚟嘅。 系啦， 水池 有毒嘅池， 水池深不见底， 深不见底， 根本唔知道咧里面有几多啊！掉个石仔咧，系听好耐先有个回弹力嗰啲声翻嚟上嚟嘅。咁但系冇人度过几多尺嘅。咁啊，试过咧，佢话有人咧入去里面咧偷嘢。吓咁咧，咁咧，有人偷嘢啦。咁咧，佢咧喺个棺木嘅上面咧，就插咗啲剑喺度嘅。 系， 咁跟住咧，嗰啲贼人意图或企图， 掹咗把剑， 掹咗把剑。咁佢咪先可以打开个棺木噶嘛？啱唔啱啊？咁样掹咗剑嘅时候咧，一掹，你唔知几大力噶嘛？ 就跌咗落海度。 一掹嘅时候，就真系跌咗落去池边啊！ 哇！用呢个方法嚟，即系装陷阱。 装陷阱啊，系啦。咁佢仲觉得，哎呀，即系佢要经历呢件嘢啊！一唔小心跌咗里面咧，哇！佢哋咧浸即系你以为、啊、我识游水咪得咯？对唔住啊，你一潜咗落去里面嘅时候咧，个池底咧 打骨嘅， 暗藏杀机， 有鳄鱼 啊， 鳄鱼就应该 唔系啦。暗藏杀机系咩咧？原来个池底咧有啲咧尖嘅金属嘢咧喺底嗰度咧，即系成好似一啲钉板咁样啊。你一戳落去咧，跟住咧就咪吉死喺里面咯，咁就拜拜啦。咁之后咧，即系自此之后，啲人入咗去之后咧，话咦？ 冇人出翻嚟，就冇人再敢入去偷嘢啦。 系 啊 ，OK， 嗱， 细个就咁样吓佢哋嘅， 唔系细个啊，系啲盗墓嗰啲人啊，系啦。咁咧，另外古时人咧，除咗用兵器咧，佢都要用毒气噶嘛。 系 系啦，有咩毒气？ 毒气 系啦。 毒气咯， 毒气咯， 咪即系觉得有啲咩毒气啊，可以毒到啲人啊？ 唔识啲花火石， 硫磺，硫磺，咪咯，系咯，安多芬。 古书就话啦，喺战国嘅时候咧，有个古墓啦，佢一打开嘅时候咧，喷出咗一种咧有毒嘅气体，吸咗嗰个人，嗰个人唔知噶嘛，系咪？即系当盗墓嗰时打开个棺木咧，哇，点解有啲咁嘅嘢咧？佢话一吸咗佢咧，七日就会死啦。 即系含笑半步钉嗰啲。 系啦，系啦，佢吸咗呢啲棺木里面嘅气体咧，七日就会死啦。 一周喷烟散。 嗱，咩叫一周喷烟散？ 七日啊嘛， 七日啊嘛， 一周喷咗呢啲烟，你个人就会散啦， 系啦，死啦， 系啦，系啦。 发现咧，原来咧，点解个墓里面咧系会有啲毒气咧？就话佢用咗啲铁磨成汁， 磨成汁， 铁汁啊， 铁汁， 跟住 系啊，佢话铁汁咧喺周围去淋佢啊，咁啊啲铁汁咧，佢话咧冇味嘅，即系又冇臭味，冇剩嘅，佢话咧唔单止咧唔会散，即系嗰啲铁汁咧，总之就黐咗喺里面咧，一掂咗佢咧就弊家伙噶啦。 但佢点解变气嘅？ 咁因为佢喺里面都有嘛， 咪点解变咗啊？ 焗住咗啊，系啦。即系你先倒入水，你都会系咩噶嘛？即系焗住咗一阵味喺里面啊！ 哦， 即系 味啊，同气又唔同 啊！系啦系啦，总之咧， 你唔好呃我哋话气味气味 系啦， 咪咯。你如果气系有啲嘢喷出嚟嘅，味就 系 得阵味嘅， 所以嗰阵味散咗出嚟，咁 就变咗气啊！ 里面啊，系啊，佢焗住啊嘛，咁打开咪有阵嗰啲味走咗上咗出嚟咯。 嗱，你个讲法都唔同啦，就唔系一阵气啊嘛。头先毒气，我哋第一时间谂嗰啲就系有啲烟啊， 喷咗 咁样啊嘛。 即系其实佢系咪 嗱系咪先？我破产啦呢个导游，回水，我哋参观呢个盗墓旅行团。 总之就变成毒气啦，喺个棺木里面困住咗啦。咁总之咧，嗰啲盗墓者咧一打开棺木，哇！喷咗出嚟，七日就死啦。 佢重复咗一次， 系啊，就当解咗啦。 你唔好理啦， 唔好理 你咁样， 死啊死啊，唔好博 古。好啦，喺气嗰度遮住晒，有咩分别啊？ 好 啦，嗱，另外咁啊，除咗气体之外咧，水银毒， 水银毒 系啦，水银啊， 中啦中毒啦， 系咪唔得啊？ 梗系唔得啦， 系啦， 系咯。 古人咧都好识咧利用呢个水银毒咧嚟毒其他人嘅吓，咁咧咁究竟佢诶点样去毒？对付即系用呢个水银对付呢个盗墓者 啊？河流啊嘛，秦始皇话佢用水银嗰啲拱啊作为河流喺度流动四诶四即系呢个山河大川咁样，如果一掂到水银毒已经中毒噶啦。 啊系啊， 一掂就中毒噶， 即系好毒噶嗰啲人 嗬， 系啊，佢就话啦， 即系水银射地，屙到你瞓地啊！ 倒落地下嗰度咧，你一踩到就中啦， 系咪吐泻吐到落地？ 佢整整条河啊，黐线嘅河、啊，你谂下喺个地底里面、啊，咁啊秦汉嘅时候咧，那个陵墓咧出现咗好多呢啲咧，将水银咧放入池里面嘅，咁啊水银咧会蒸发噶，跟住咧佢会形成啲毒气啦， 真系毒气啦呢次， 系啦，真系毒气啦。佢话秦始皇嘅陵墓咧就系用咗呢个大量嘅水银咧注入佢里面啊，墓穴里面啊，整咗一个咧净系地下层咧形成一个咧水银毒河。 系， 所以你谂下几犀利吓，喺地底里面整个毒河啊！ 即 系 好多指温度计先得噶。 佢话咧喺蜜蜂，你谂下仲要蜜蜂王吓，蜜蜂里面咧环境之内，佢话点啲人点唔毒死啊咁？佢话咧不过专家就话啦，即系考古学家咧，佢话到咗今时今日咧仲争议紧， 系 究竟啊系佢即系喺安葬嘅时候加落去咧，加落去啊，定系啲后人系啦后期加落去咧嗰啲水银毒咁样系啦。咁啊，呢个水银池啦吓，咁啊跌咗落去死啦。咁你信唔信古人咧死都要想靓嘅？ 靓要，而家都要啦。 死都要靓啊！ 你化妆嘛，你死人化妆都系咁噶啦。 死都要 keep 住啦。嗱，佢要靓之余，系咪除咗化妆，佢要个身体唔烂噶嘛？ 系冇错。 木乃伊 最近有个木乃伊展 啦。系啊，木乃伊展啊， 啱啱大家睇到啦。 系啊，未扎住你啫吓。 笑位喺边？ 佢想擦咗你咯， 系 咯， 砸你啦！ 我都好想用头先阿波胜嗰句，做咩啫？ 做咩啫？你中意啦， 系咯？你实在转得太快啦，系咯？木乃伊跟住都未砸你咁样， 好开心啊！你 咁点样 keep 住佢哋唔烂咧？ 含嘢， 含啲咩咧？ 含珍珠， 系啊，摘佢哋咁样啊， 又肉又得嘅。 古人咧喺临死前咧，佢哋知道自己咧，唉，都系命不久矣啦。咁又迷信咩不老药？ 系 系啦，咁样所以咧，佢临死之前咧，嗰啲古人咧都会咧食一啲咧啊朱砂咁嘅嘢啦，或者叫不老药嘅嗰啲朱砂，佢话咧系天然红色矿石磨成嘅粉嚟嘅。 系 系啦，咁样嘅嘢啦，咁跟住咧食咗落去咧，觉得自己会不老啊、不死啦、身体烂啦咁。咁啊，而呢啲药咧。亦都有水銀嘅成分嘅，咁跟住咧食咗佢之後咧就死咗啦，係咪？咁、但係啲水銀咧就唔會散開， 仲喺 佢係啊殘留喺佢嘅身體裏面，咁耐咗啦，咁就變咗屍毒噶啦，啊係啊，咁嗰啲盜墓嗰啲人啊掂佢咪又係中伏咯，係咪、 啊 嗯、？OK， 嗱咁呢個即係哇頭先我一下咧就講咗好多個嗰啲陷阱啦，咁除咗呢啲叫毒啊、水銀啊、劍啊，仲有石咧都係一個盜墓嘅裡面嘅其中一個陷阱嚟噶，有冇睇過？ 有。 系关于啲咩嘅咧？ 保奇兵嗰啲咪有咯， 落石咯，突然之间， 一系就断龙石，成道门陷咗落嚟啦；一系就有嚿石，咣咣咣咣咣咣咁样碌咗落嚟。 系咪即系嗰啲出咗去之后，嘣一声闩咗道门嗰啲？ 系 嗰啲， 系 嗰啲机关嗬。 系啦，一系就有嚿石咧喺度追住你，碌碌碌碌碌碌， 走廊就好长嘅，咁样一路跑，又追住你。 系啊，喂，坚噶，古时嗰啲咧，嗰啲陷阱机关咧，用石嘅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不过时间关系咧，又真系， 哎呀， 追唔到啦，哎呀， 最劲嗰个石系咩啊？ 最劲 嗰个神光大嚿石。 大家都识嘅， 我好想砸咗你真系， 系啦，再砸埋死下你真系，唉，三分之后。 下昼同埋今晚系大致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4点，升咗84点，成交金额4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0点，跌咗49点。跟住系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2.6升个4，港交所201.8升5蚊，九龙仓68.5.5毫半升个半，分美包装5.1元系升咗6.8元，建设银行6.61元升8仙，恒生 H 股107.4升6毫，美高梅中国16.98跌咗3.2元，工商银行5.37元升7仙，盈富基金26.2元升咗2毫，吉利汽车13.86元升6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2，英镑10.034，瑞士法郎8.024，澳元5.756，加元5.767，新西兰元5.509，欧元8.7414，每百日元对港元6.9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478。日经平均指数报20219点，升359点。港金报11722元，跌4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0.58美元，卖出126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啦，近住雪厂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排到市超域道。 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啦，同埋渡船街东莞街尾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第一线全新环节，消失的地图。白元路同旅游达人， 大家好，我是吴蚊蚊，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一起寻找消失的地图。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我想上网买嘢，但屋企冇人收货添。 不如你试下用香港邮政嘅自由站自助领件柜嘅服务啊！邮件可以寄去你揀嘅自由站，放工先去攞。呢、這个服务冇额外收费嘅。 点样申请啊？ 去香港邮政网页 hongkongpost.hk 申请一个领取邮件编号，将编号加喺邮件上面，邮件就会送去你揀嘅自由站或者邮局噶啦。有啲网购平台仲可以俾你直接揀埋自由站添。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 活动已经在端午节当日顺利完成，立即听一听当日的气氛有几好，一家大细有几咁齐心啦。 我哋不如一起举起呢个手指公，代表我哋一家大细撑住个屋企好唔好啊？嗱，一二三，耶！ 想听更多咁精彩嘅活动精华，将会喺六月二号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咁好听，你一定要听啊！ 因间有得听，因间有得听啦吓。咁但系咧，我哋听之前咧，因为今日礼拜五啦，亦都呼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 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咁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就接你电话啦。咁啊，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都冇人欢迎嘅。 系啦，好多主题噶。咁啊，因为嚟紧呢啲日子好多啦，无论你想讲小学又得啊，交税又得啊，六四又得啊，总之咩嘢都开讲嘅。 系啦。 咁你想听咩歌咧？今日呢度有一个大口哥哥又会同你一齐唱歌。系啦，学友又嚟啦。 又有獨歌王啦 ，keep 住喺度啦， 梗系啦，一定要有啦， 孖寶王， 系咯，嗱，歡迎你打嚟啦，八四三八八啦，咁但系頭先咧都宣傳咗咁多次啦，一家大細我撐你，嗰日我哋出席完之後咧， 端午節係啦，三號後早兩日嘅， 同好多朋友咧就見完面傾曬偈啦，未有去到嘅朋友，俾你感受下現場氣氛，而家你可以打電話嚟，亦都可以順便聽下我哋當日嘅精華片段。 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合办，家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Hello Hello， 大家好，可唔可以再俾多啲掌声我哋呢一班可爱嘅星星儿童合唱团啊？好，咪同大家打个招呼先，我哋咧系嚟自香港电台嘅风骚快活人啊，我名叫曾志豪，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桂花田。 大家好，我是阿祖黄耀祖。 我哋今日呢个活动咧，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咧，一家大细我撑你。多谢大家嘅参与先。大家常讲嗰啲一家四口，一家四口咧，嗰啲叫咩咧？嗱，大家学识呢个名词啦。嗰啲叫核心家庭。 嗯， 系啦，嗰啲系即系大家谦虚，留有余力，就一家四口。但其实咧，我哋开枝散叶咧，好多嘅爷爷嫲嫲啊，公公婆婆啊，我哋有啲堂兄妹啊，表姐弟妹嗰啲咧，嗰啲叫咩咧？延伸家庭， 犀利啊！ 全部都系嚟自我哋大家族嘅，系咪先吓？ 系啊，我估今日我哋现场都有好多啊！ 好啦，咁啊，家庭点样和谐？点样可以咧？当中集多啲气，集多啲爱出嚟咧吓？请我哋嘉宾咧一齐分享一下啦！有请我哋今日嘅主礼嘉宾啊，家庭议会主席石丹妮教授，有请教授。 呢、这个活动叫咩名啊？一家大细我撑你，其实好有意思噶。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买一间屋或者买层楼啦，其实同一个家咧系唔同嘅。因为如果你睇英文咧，其实啲外国人就几好，佢好多时候就话 a house is not a home， 即系一间屋或者一层楼咧就唔等于一个家庭。咁其实家庭议会咧，我哋好强调啦。其实有几个家庭核心价值嘅，第一个就是爱和关怀。我相信你今天在这里都是爱令到你在这里啦。咁第二个就是我哋要沟通同埋有和谐。咁而第三样嘢咧就是我哋要尊重同埋系负责任。咁我盼望咧，其实我哋今天在这里嘅小朋友啦，或者大朋友都好啦，我哋学习多啲孝顺。咁如果你有兄弟姊妹，有啲親屬嗰啲咧，我哋就真係兄友弟恭啊！即係大家可以互相多啲問候啊，多啲關懷咁樣。多謝你哋， 麻煩咧阿陳琪同埋胡老太咧。大家都知咧，我哋即係風騷快雲咧，有好多家庭嗰啲題目咧。 係， 我哋最近有個環節咧，就叫做風騷愛家人咧。 係啦， 有好多人打嚟咧，其實係講啲家庭嘅八卦嘢。 咁啊，尤其是当中咧，以婆媳关系咧最为严峻嘅呢、這个问题咧，成日都似解不了啊，可以闹唔完啊，好不和咁样。 你都知咧， 系啊， 所以咁嘅问题啊， 我冇噶，从来都冇噶。 佢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就 系 问题啊， 闹奶奶就好噶啦，即系啲啊， 其实唔难嘅，一个爱字就得噶啦，大家互相关心，当大家好似朋友咁样， 吓， 佢哋系我哋嘅亲人嚟噶嘛，嚟咗我哋个家庭，系咪啊？ 咁奶奶会有大智慧 嘅，系，但有冇人话咧？要咁边个俾个爱先得噶？系个奶奶对我好先啦，定系个新抱爱先啊？ 千祈唔好咁谂。如果你自己肯行前一步，咁人哋发觉你近咗，佢都会行前一步咯。 唔系、啊，有啲会退后喎。你做咩行咁前？ 呢、這个咪就系破坏咯。咁其实 讲自己啲嘢啦。 啊，唔系，其实彼此关系咧系大家一齐去建造 的。O、okay, K， 所以咧，我谂今日大家都听到咧，即系阿陈琪咧同埋阿 Auntie 咧，佢哋分享咗相处之道咧，其实最紧要就系真系互相尊重，系啊， 信任吓， 冇话一个话晒事嘅。 我谂喺呢个时候，我哋应该要趌高双脚啊！ 你要咋？ 我梗系要啦！ 我谂住企远少少，应该都顶得到噶。 因为嚟紧嘅呢两位嘉宾，佢哋嘅身形系非常之高嘅，而且佢哋系表姊妹嚟噶。介绍佢哋两位出场啦，好嘛？ 连诗雅同埋江云燕，有请佢哋两位。 Hello，Hello， 两位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欢迎欢迎。大家都知道噶啦，你哋就喺唔同界别啦，表现都非常之出色。而你哋个身份咧就系呢个表姊妹嚟嘅。其实平时咧多唔多会见面啊，或者多唔多会拗撬咁嘅咧？ 其实拗撬真系少啦，因为人大咗，其实都学识咗沟通啊，真系会少咗好多拗撬。但反而系学识咗谅解咯。 我去奥运嗰阵时候都会收到表姐嘅 message， 努力啲啊。咁样时佢出 show 啊，或者跟住出咗新碟啊，有 send 个 message 表姐，哇，好犀利啊！ 多谢多谢。其实而家即系大家忙咧，见到面都好少机会噶啦。咁真系见到面嘅时候，反而会关心大家可能嘅路向啊，嘅即系做嘢啊咁样多啲。 所以佢应该多谢我哋，今日俾你哋有个家庭聚会噶嘛。 系啊， 多谢晒江文燕，但系 Sugar 你要留一留低啦。 系 嚟紧呢个时候咧，要将时间交俾连诗雅，佢为我哋唱嘅呢首歌叫做《不意外的意外》，唔该晒。 交台俾你。 Thank you。送俾大家我首新歌《不意外的意外》，多谢晒。 其实最近连闲聊都没有，你有绝色的自由，如哼起寂寞前奏，今晚应 走，令你温忘残余的内疚，有了自私的念头，怎么能承受忐忑于这路口，不出于被占有， 多谢连仙雅，再要俾啲掌声，多谢晒佢。嗱，我哋今日咧，其实一家大细我撑你咧，除咗我哋嘉宾咧，同我哋分享一啲咧，即系相处之道咧，最紧要就 系 各位家庭成员， 梗系啦， 上到嚟咧，今日就唔系净系倾偈啦，你哋会有啲表演，睇下系咪真系家庭关系可以咁融洽嘅吓。我哋稍后落嚟呢一个咧母子组合，佢直情系同你唱大戏，我哋有请杜淑娴同埋佢仔仔。你平时真系有冇唱过两嘴呢啲大戏噶？ 有嘅有嘅， 即系今日系同阿妈，其实系平时练咗好耐噶啦， 都练过一段时间。 好，我喺隔篱帮你伴手，掌声，帝女花。 盼望能同合作，鸳鸯侣双辉煌，全台上再次新房，地府任师女在觅那平阳门巷。 俾掌声，多谢晒佢哋。好啦，跟住落嚟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家庭组嘅表演啊！啊！呢个犀利啊，清唱好难噶，因为我平时喺电台做得多，我一清唱啲拍档就圈我嘅。我相信佢哋唔会嘅。 欧静之系咪你啊？ 系啊， 系啊。咁你哋今日会表演咩啊？ 我今日会表演唱歌。 唱歌咁，爸爸妈妈喺隔篱，佢哋会点噶？ 跳舞。 哇！佢好似啱啱知呢个任务咁样。清唱儿歌，俾掌声佢哋。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and I know I stay, and I know I stay. I roll with Jones, I roll with Jones, and the handy beats, and the handy beats. This is the day, and I know I stay, I roll with Jones, and the handy beats.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and I know I stay.The curry, the curry dog, the mouse went up the cock, the cock went down, the mouse went up, the curry dog, tick tock, tick tock. 好厉害啊，妈妈你系 keep 住个仪态喎，见到系啦，好难得系原地跳喎。你觉得头先佢唱成点啊？ 非常好啦，梗系。 大家觉得阿妹妹唱成点啊？冇错，掌声亦都说明咗一切啦。多谢晒欧静之，多谢晒佢哋嘅爸爸妈妈同埋妹妹。好啦，而家我哋再请下一组嘅家庭啦，佢哋要同我哋唱嘅系《世间始终你好》。林宝源嘅家庭组合，阿林大侠， 系你好， 你哋嘅即系《世间始终你好》就系互相话俾太太听噶啦，系咪？ 系啊，冇错。 其实呢首歌好有意义嘅，无论爸爸或者妈妈或者仔仔女女，所有嘅屋企人都会同你讲《世间始终你好》，咁大家都冧晒噶。 交个台俾佢哋。 问世间是否似山最高？哈！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哈！在世间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 始终美好。待我心，世间始终美好。 Thank you， 多謝曬， 多謝曬你哋一家人嚟支持我哋啊！ 嚇， 阿天啊，接住落嚟嘅呢一位嘉賓啊，平時就係乖仔嚟噶，我知道佢咧都花好多時間陪佢嘅屋企人嘅，而而家咧就要上嚟同我哋唱首歌喎，係咪？ 好啊，我哋有我哋俾熱烈嘅掌聲，紅出啦！ 佢唱嘅歌係你好嘛？ 三个字存在什么的意思，浮沉在花花世界终于会知，还从如疏远而临别释出的善意，明日划清得仿佛一张信纸，再见讲得多么简洁，出后悔，天真相信失散定会聚，你与我于一千多岁还曾想再会，难道你又能够似旧时十岁，三个字存在什么的意思，浮沉在花花世界终于会知，这心意。 Thank you， 俾掌声洪翠娜，不过唔好走住， 系 真係要讲声你好嘛啦吓， 系你好。 出咗名乖乖仔，同阿媽關係好好嘅，可唔可以講話喂好成點咧？你同媽媽 早期其實即入咗行，早期其實唔係咁好嘅。 例如， 因為我之前咧就習慣咗同媽咪嘅溝通方式就係報喜不報憂啦。咁但係後屘我就喺佢口中聽咗一句説話之後，我就改變咗我自己心態。 係啲咩咧？ 佢就話：，誒，我個仔而家做咩我都唔知啊，我要。即係透過啲粉絲先知道我仔做緊乜嘢。 我打開娛樂版都見到你嘅動向㗎喇喎。 係呀，但係嗰啲嘢我全部都唔會同佢講嘅。最後就係所有嘢都同佢講，即係坦坦白白同佢講晒所有嘢，反而佢會冇咁擔心或者冇咁緊張。 好，俾啲掌聲呢、okay. 位果然係乖乖仔同翠娜。多謝晒大家參加今日嘅節目，希望大家一齊努力，家庭是需要大家彼此付出很多爱和关怀的。 是啊，包容忍耐啊，互相合作很重要。 OK，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咁多位。 Thank you。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一位，带着骨灰去旅行，作曲 Kenny Chang at Private Zoo， 作词黄伟文，主唱洪卓立。 无需靠我素粉和骨灰去旅行，重新数数铁塔上每一格闪灯，苍天中太绝不肯放过人，但至少曾共你好得很。台北小吃有人，伦敦天气恼人，重温怎跟我企在铜像前拥吻，还望你轻响，旅程多开心，继而让我杀在原路那小镇。 FM 94.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AM 六二一数码三十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曾志豪、 波盛、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再次多谢嗰日啊，喺端午节咧嚟支持我哋一家大细我撑你嘅观众朋友啊、听众们啦吓， 同埋我哋咁多位嘉宾啦， 系啊，希望我哋以后咧再举办多啲呢一种嘅互动嘅环节啦，大家可以同我哋玩一下多啲嘅吓。而家都有另外一个互动环节，点唱？ 系啊，系啊，波仔喺度啦吓， 你点我哋唱？ 我先话啦，波仔第一次啊，俾你啊。 系啊，呢、這、一个劲啦，呢一位咧点唱俾佢屋企嘅，佢嘅字叫杂宝宝啊。 习宝宝， 老公习宝宝，系啦，点俾老婆听嘅？佢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祝你哋节目收听率节节上升，大家身体健康。咁啊，今次咧系习宝宝第一次点唱，佢希望被读出啦。咁佢点唱嘅咧就系俾佢老婆啦， 系 乔宝宝听， 咁得意， 因为阿乔宝宝开始新工作嘅日子，希望佢工作顺利，开开心心，加油啊！ 公婆 吓，系咯，习 宝宝同乔 宝宝啊。 OK， 好呢度咧有 Shelly 啊，就话啦 ，Shelly 啊，佢话朝早啊，你哋好，话豪豪咧，同埋两位拍档啊吓，佢话琴日咧喺面书，咁啊就睇到咧，咦华仔咧会喺2018年咧开佢嘅演唱会啊，佢话虽然啊唔系香港，但系都好替佢开心，佢喺呢段时间咧希望华仔可以好好咁休息，佢等住啲 equity， 佢等着佢咧上翻舞台上跑跑跳跳，佢加油啦，佢话可唔可以咧代读几句嘅歌词，就系华仔唱嘅《开心的马骝》里边。 是不是那只来吧倒转地球啊，不是那只是 倒转地球 啊，什么开心的马骝， 他是 Andy Go,Andy Go,Andy Go,Andy Go, 就是情感的禁区。 开心的马骝里面咩情感的禁区啫， 好明显 都系好多只啦。 你明白 ,Andy Go,Andy Go,Andy Go,Go! 是啊，是这样的。Andy Go,Andy Go, 不知道。 Andy Go, 是啊。 好啊。 OK, 哇这只啊五月天交给你得不得， 五月天嘅 名系啊 ，Fanny Choi 佢话三位主持 唔识唱交俾人， 我第一次点唱，唔、啊、我想考下佢对乐队嗰个执行力啊， 系、 啊啊、我要听五月天嘅生存以上生活以下，我希望自己唔会变成为咗翻工冇晒自己生活嘅人啊， 哦系、哦，又真系 有啲难唱、啊， 生存以上 生活以下， 生活以下 系啊，好、啊、快我就记得呢只歌。 好耶！好耶！ 都话明系啊， 真系 生存以上咯， 系啊，感觉到啦，败咯，感觉到 唔系啊，得噶啦，我哋稍后再播俾你听啦。 OK， 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之后咧听完新闻咧就接你电话。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fax 号码233-6453都可以 fax 嚟。 系啊，我见到好多新面孔啊，都想点好多唔同嘅歌咧，虽然有一啲都系历久常新嘅，我哋会尽力而。位噶啦，而家听12:30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菲律宾马尼拉云顶世界枪击纵火案，警方话现场发现34具遗体，大部分是窒息致死，枪手就倒闭在酒店房间，怀疑是自杀身亡。警方在房内找到超过$220,000筹码。事发在午夜，疑犯持步枪厂入赌场开枪和纵火，抢走筹码。当地一个同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组织承认责任，但是菲律宾警方说并非恐袭，估计他可能是输了钱的赌客或者是精神失常。警方说枪手是白人，讲英语，未知道身份。海关在葵涌国际货柜码头的两个货柜之内检获总共大约8000件怀疑违禁武器，包括中国式飞镖、以弹簧露出刀刃的刀，以及其他有刀刃的武器，估计市值大约80万元。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抽查两个分别从内地江门和黄埔抵港，目的地分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货柜。经过检查之后发现那两批怀疑违禁武器，案件仍然调查紧。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上个月18号东铁线因为架空电缆故障导致列车服务受阻超过4个钟头的事故。港铁初步调查指事件同列车车顶闸电工的碳条损坏有关，同电缆无关，现时已经更换好。有议员批评港铁在事件中要用近一个钟头才能够疏散列车上的乘客，速度太慢。港铁表示会检讨。教育局日前向中学发出新的课程指引，要求学校在初中提供51小时的课时教授基本法内容。局方提供的教材之中，短片将中央和特区比喻为校长和班主任的关系。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李浩然说，短片是以简单方式说明特区政府的权力架构。说明特区政府的权力和架构，他认为比喻恰当。不过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就说，班主任和校长是直属关系，以校长和班主任这个比喻不能够表达一国两制的含义，又质疑今次的更新版本背后另有动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会是大致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105点，成交金额4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0点，跌49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72.6升4，港交所201.4升4.6，九龙仓68.5升4.5，分美包装5元升6.7，建设银行6.62升9仙，恒生 H 股107.4升6毫，工商银行5.38升8仙，美高梅中国17元跌3毫，盈富基金26.25升2.5，吉利汽车13.9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63，瑞士法郎是0.971，澳元0.739，加元1.352，新西兰元0.707，人民币6.815，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220点，升了360点。港金报11722元，升4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1.51美元，卖出12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你会用一套咩戏嚟形容阿一呢？ 佢系搞笑版嘅达文西的密码。 佢系话读宗教嗰方面好叻啦。 有少少搞笑嘅。佢对眼咧成日都好似蒙住咧，好似好眼瞓咁。Hello， 我系 Super Girls 嘅 Heidi。想知道我系拣阿一定系 Bossing？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如果你已经在今年2月为你的子女办好小一选校手续，你就要在6月3日或4日回去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领取小一注册证。到时请出示小一入学申请表， 或选择学校表格的家长副本做证明。仲要记住在6月6号或7号去获派学位的学校为子女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曾志豪、 波盛、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剛才播了這個一家大細我撐你的 show， 所以我們今天點唱時間會比較緊迫一點，我們捉緊時間、 okay。 好了，現在這裡有一個就是 Apple Chan， 他說三位主持午安，預祝我家裡的大少爺6月29號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新工愉快、 okay。 還要祝我們已經上了年紀的陳氏家族四朵金花身體健康，日日吃喝玩樂，再预祝我个侄女10月结婚，哇正、三个祝福齐晒 吓。好，呢度咧阿苏生啊，苏生咧就话咧今日咧6月2号就想点唱俾佢太太阿 Jenny 听，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年靓过一年，日日都咁开心，越嚟越恩爱。 系，跟住呢度系阿 Pat 啦，佢话三位主持好啊，今日系我嘅中学毕业典礼，咁、就想点俾一班同学听嘅，呢班同学系嚟自CHECSS， 我估学校嘅宿舍 系啦， 系啦。 佢话我哋好不容易咁样走过依六年啊，希望点咧？梁咏琪嘅 Today 俾佢哋听 嘅。哦 ，OK， 咁呢系啊，呢度都有啊。咁啊，不过咧佢系小六毕业啦，仲系中六毕业，系啊。阿 Sunny 咧就话啦：，哎呀，我想点唱俾佢细女啊 Grace 听啊，佢今日咧小学毕业啦，咁啊，人生啊，生嘅一。人生新嘅一页咧就展开啦，希望佢努力读书，为自己将来咧即系打好个基础。仲要向自己咧有定立一个目标，向目标迈进， 系 啦，加油啊！ 好，呢、這个 JT 啊，佢就话咧早晨啊，嚟紧六月六号系我女朋友TT 嘅生日啦 ，TITI， 希望你哋唱只生日歌或者点一只歌俾佢听，最紧要多谢佢一路以嚟咁爱我陪我，我会更加爱锡佢。嗱，讲开又讲，我同佢都系你哋风骚 fans 嚟嘅，希望你哋长做长有，听到你哋把声好开心。 多谢 阿豪仔啊，你唔好再成日笑话甜甜同阿祖啦。佢话今日你如何，曾小必对你也必如何噶， 又唔使咁样嘅， 笑嘅， 笑啫。 佢话甜甜阿祖，你哋要反击啊，顺手教下超必佢反击啦，系咪啊？ 超 必啊，咁 讲系咯， 点解大家真系咁容易相信呢个银幕上面嘅假象嘅？其实我先至系饱受沧桑、备受欺压嘅一个，咪就系咯，系咯，你唔信啦？ 波成， 你话咩我都信嘅。跟住另外咧，都有啲生日嘅点唱嘅 Joffy 咧，佢就话琴日系我生日，想点唱俾自己听啦。另外阿 Ken 都系琴日生日嘅，咁啊想点唱生日歌，同埋阿 Ken 特别话咧。话我啊，佢话你个嘴成日烂咧， 系啊， 唔好再用牙或者手去整个嘴啲皮啦。次次听到，唔系佢话次听到咋，已经好想提我忍下手啦。 佢听到你啲声、啊， 已经 feel 到个嘴有几难。 你可唔可以忍一忍？ 佢、意思话听到我哋形容你个嘴咋，佢点会听到你个嘴后搣紧啫？ 唔系，可能佢搣得太夸、啊。 或者佢听到嗰个形容咯，真系 系噶， 系啦。 你令到几多女嘅吓 fans 系咯？可能忍唔住又想帮你用个嘴嚟搽润唇膏噶嘛？ 介意啊！我真系好担心咧，你识女朋友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呢个口水 障碍、 口水敏感症咁啊？即系比较 好。O K， 嗱， 石亲都敏感嘅，石亲哇，真系有人讲书啊！咁样石亲敏感即系话，对唔住你唔啱我啦咁。 系咯，唔好石咯。系咯，人有一双手啊嘛，仲有 系啊， 系咯。电话号码87388，而家打嚟可以倾下，听一听你电话。Okay. Hello， 你系 May， 阿 May。 Hello， 咩？要你等好耐，唔好意思。 你好啊，三位主持人，我系第一次打电话嚟噶。 系、哎、呀， 真系恭喜晒啊！ 你知唔知我哋规矩啊？ 咩规矩啊？ 你哋靓 同靓仔，靓女嚟啊！ 要赞啊！嗱，咩醒啦呢啲？系咪第一次都要赞下大家啊？ 系咯，你要大家打个招呼，互相称赞下先嘅。 咩？ 系 你 称赞我哋先啦。 大家都永远都青春啦，靓仔啦， 包括你啦， 系 包括你 钱啦， 系咯好啊， 唔系 佢将称赞同埋愿望搞错咗，一样嘅啫。 通常愿望因为你未有， 咪就系咯，系啦，称赞我哋已经有噶嘛， 希望你有啊，系啦， 系啦，阿 May 点咧？你想点咩唱？ 哦，其实因为呢个月我屋企有三个人生日嘅，系点唱咧？因为我妈咪喺6月10号生日啦，咁我细佬就喺6月19号生日，咁我个仔就喺6月16号生日。 哇，咁你哋会唔会当系即系三星连珠咁样一次过庆祝晒算啊？ 唔会噶，我 我哋真系分三次噶。 哇！你买蛋糕都买三文噶，真系要。 依家呢个月仲有父亲节咧，祝我老公父亲节快乐啦。 啊，你又又爱锡你老公，不嬲呢啲都系被遗弃动物嚟噶嘛？ 唔会，点可以咧？家姐主嚟噶嘛？ 哇！好识讲啊，佢喺你隔篱啊，好识讲嘢啊。 个老公黏住佢讲啊，仲有我啊。 咁啊，边个蛋糕买得贵啲？我哋就唔好问啦吓。 四个蛋糕啊，系真开心啊，系。咁啊，有啲咩祝福啊？阿雪华啊？ 我妈咪长命百岁啦，因为妈咪都凑大咗我哋五兄弟姐妹， 系要孝顺。 系啊，咁爸爸因为都走咗十几年噶啦， 系 系， 咁得翻呢个妈咪，咁希望佢开开心心啦。 嗯，好啊，你哋会唔会拣啲咩特别地方庆祝噶？嗱，有四次生日啦，会唔会仲有一餐系可能劲啲咁样噶？ 通常妈咪个餐系最劲嘅， 哦，好啊， 一定啦， 系啦，好大食大啦， 兄弟姐妹一齐庆祝啊嘛， 几多兄弟话？ 我哋五兄弟姊妹， 五兄弟姊妹， 咁再乘二咁啊，即系有十个，再乘多， 因为有四个已经结咗婚啦， 咪就系话咯，即系话再乘二，即系再加埋啲仔女咧，哇，咁就几百人噶咯。 咁不如你一次过就唱一只生日歌送俾佢哋，即系四次嘅寿星啦，好唔好？系啊，嚟啦！我哋边有 我 哋有 咁嘅惊啦，系啦系啦， 系咯， 你放心，有 我 姓， 佢唱， 系啊， 桂花连伴舞， 系啦，我哋 死面 先嚟， 嚟 啊，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to you，to you，to 仔仔，唔系我哋一次过，我哋 Happy birthday to 仔仔老公妈咪，仲有边个啊？仲有一个。 细路， 细路 ，Happy birthday to mommy daddy， 细路仔仔齐晒 ，yeah， 四支蜡烛吹晒， 好 嘢，好嘅，多谢你电话， 好多 谢，多谢打嚟啦， 一次到满足四个愿望， 系啦 ，OK， 拜拜，好，再听下位听众电话 ，Emily， 喂，你好 ，Hello， 我咁似嘅两把声头先都，你唔好啱啱收市又打过嚟， 咁兄弟姊妹其中一个 ，Emily， 系。你唔系，讲 笑 讲 笑 ，Emily 系啦， 你好， 系咪第一次打嚟啊？ 应该系， 应该系、 哦、啊，唔系啊，之前嗰次拎拎嗰个 嗰个月历咧，坐台嗰个咁唔关事，嗰个唔好 讲。系咪第一次啊？ 啊，呢个系啊， 咁系咯， 系咯， 我哋有个规矩嘅又系， 系啊，就算你第二次打嚟个规矩都系要带我哋一次。 有咩规矩？ 哎呀，冇，你要赞下我哋咯，由心出发咁赞咯。 曾志豪咧就博学多才，见义勇为。 哎呀， 咁波胜就高大威猛，好有内涵。 系 咁啊，桂花田就贤妻良母，孝顺长者，跟住就爱锡子女。 哇！佢你系咪好似抄低咗一张表喺度读咧？ 攞翻出嚟睇， 系啊， 冇啊！ 我觉得佢如果晏昼打去李志刚度都系咁讲嘅。哦，李志刚咧就见义勇为啦，超 B 咧就靓仔啦咁样。OK， 喂，咁你想点唱乜嘢啊？ 系啊， 因为我琴日就系我朋友 Esther 嘅 husband， 即系老公阿。咁就祝佢 佢你 咩话？ 你 husband 跟住压咗个尾咗 啊 ？Esther 啊， 我知啊 ，Esther 个 husband 嘅老公仔阿文嘅生日， 阿嫲 系啦，阿文啊，咁啊，希望佢同 Esther 开开心心、恩恩爱爱咁过每一日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 系你哋系咪闺蜜嚟噶？ 近期重遇嘅朋友啦。 哦， 啊，因为以前系中学同学，但系冇同过班。 系你讲紧阿文定 Esther？Esther， 问清楚啫， 点想嚟个支持 嘅？系咯，冇嘢嘅，冇嘢嘅， 系啊， 纯粹八卦啫， 唔好谂多咗， 今日我生日啊，今日我生日啊， 今日生日， 生日快乐啊！ 系喎，你今日系23岁生日系咪？ double 啊 ，double 哦，即系24 咯， 系啦， 系我啲数好差噶，加入 把声即系靓到咁，嗬，系咪？ 系啊，系啊，长者 点会系长者？除咗你讲嘢窒下窒下，少少收得唔清楚之外，冇长者， 电话好差， 你部电话就长者， 系时候买生日礼物啦，叫老公， 系咯，买生日礼物，咦，你用呢招嚟挫佢， 系啊， 但系你会唔会应佢啊？ 我唔。 诶， 冇啊，冇 结 婚啊！ 嗱，嗱，波成呢招啊，成功咗啦！身经百战噶，佢真系 啱嘅， 系啊！其实波成个人都好成熟噶， 系啊！ 你咁 识 讲嘢嘅你哋， 系咯？有冇再同波成交个朋友啊？ 我太高啊，佢要求 哦、你位高啊你？ 佢要求高， 我唔会啦。 佢要求唔高啊，佢只系希望锡佢女仔，唔好令到佢嘴敏感得噶啦。系啦、 啊， 好紧要呢件事。 我查多啲高啊，查多啲高得噶啦。 查咗啲咩高啊？ 系啲高啊， 系啊，啱啊高啊。Emily 做咩？诶，有男朋友系嘛？ 冇啊冇啊。 咦？喂，难得单身，波成，你我唔出声啦，你继续啊。 但系佢讲到佢 double 啊，头先 系啊， 系啊 double 嘅啦岁数。 但阿声听唔出嘅，点解真系？ 我五十噶啦，就嚟。 有冇啊？ 你 五十噶嘛？阿钱点点啊？退休噶咯。 而家几岁？咪几年出世？ 咪咯。 你讲 吓？ 几年出世？ 要讲我大过你咯。 唔系啊，你五十岁嘅即系几年出世？你讲啊。 唔知啊。 咩时候 啊？嗱，你要作啦。 好多人 五十岁喎，系 咯， 系 咯， 唔系咯，你把声几厉害先得噶？ 你讲到自己咁大年纪咧，你有 我整咗我啲调声器啊嘛。 哦，即系你爱嚟调戏人嗰把声就系调声 器 啦。 波仔哦， 系啊，嗱唔紧要嘅。点 解你啊咁开心？唔系即系我觉得佢好正啊， 系好正啊， 即系佢即系倾偈又倾得啦，即系同啲陌生，即系 新男子，你又唔使讲到我哋倾个偈又几咁大件事咧，真系。 同我即系第一次啊嘛，即系好多时都好紧张啊嘛，你听我哋过往听众咧，第一次打你好紧张啊咁样，但 系好似你讲 女啦嘛，听收音机 系啊， 系啊， 唔紧要，你多啲打嚟好冇，我哋总有机会帮你空中结良缘嘅。 有冇对象啊 ，Emily？ 我得噶啦。 得噶啦，佢听到你把声咁泼晒线咁样咧，就得噶啦。OK， 喂，多谢你电话，再打嚟咯，下次， 拜 拜， 拜 拜。好啦，好多电话等紧吓，我哋继续听多个电话，跟住再读下啲听众嘅点唱，听埋你先。Hello， 你喺边位 ？Hello，Amy，Amy， 系啊，我叫 Amy 啊。 系啊，你好啊，点啊？ 你好啊，我其实好中意你哋三个嘅。 多谢， 多谢啊， 系咯。 阿桂花田真系好可爱嘅。 系啊，多谢你。 有冇见过佢样啊？ 傻噶我。 阿波盛咧，其实波盛咧，我成日五点钟咧都已经有听佢 嘅。系啊， 多谢啊， 未快嘛，系啊。 系咯。 阿豪仔你就博学多才啦。 多谢你啦，真系，大家都谂过冇嘢好赚。 我期期都睇嘅。 好啊， 好啊。 啱啱出我哋嘅角色啊， 系啊系，其实咧我今日咧最主要咧就系打嚟咧就点唱俾我个儿生女， 系， 佢叫做 Iris， 系 Iris， 系啦，同埋我个儿生孙， 系 儿生孙， 佢就叫做 Howard， 系 Iris 同 Howard， 系啦，因为咧听日咧就系小一派位啊， 哦，佢正正系嗰个啊，哎呀， 系啦， 打定金牌俾佢先啊。 咩金牌呢免死金牌。 如果派到佢自己心仪嘅小学呢就即係比金牌更好囉。 你嗰啲佢嗰啲爸爸媽媽係咪嗰啲好紧张嗰啲嚟㗎 少少啦希望佢哋呢平常心啦。 係囉冇咁大力啦。 係呀都係啲小学其实都 OK 嘅。 係呀。 係啦即係千祈唔好比较。 即系你见到阿田今日喺风头火势都讲啦，大家唔好又喊晒口啊！ 系啊，即系唔好俾咁大嘅情感，即系压力俾佢细蚊仔啊！ 即系考到第一次，基本上就系即系当然好啦。但系如果唔系最心仪咧，就反应唔好太大，因为小朋友都感受到个表情嘅， 吓亲噶， 真系啊！ 最 紧 要 满 面对欢，小学啫嘛，系咪先？ 系啊，真系啊， 系啊， 系咯， 佢要叻嘅边度都叻。 系啦，你讲两句打气说话俾佢哋两个听好冇？ 支持佢哋，加油！ 系， 咁你听日会唔会陪佢一齐去放榜啊？ 唔会啦， 唔使咁多人吓亲佢啊！ 太多人噶，呢啲情况咧就静静地 OK 噶啦。 系咯， 系啊。 其实我呢个自己喺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即系有经历过，所以我就清楚。 你仲记得你个小学？ 我唔记得我小学，记得我仔小学啫。 哦，你做咩？你吓亲佢啊？嗰次 唔系，即系我睇过好多场面啊，即系觉得咁样系。系咁样处理系会比较好啲咯。 系啊，我完全唔记得我小学嗰啲有啲咩派位啊嗰啲嘢，可能我哋嗰阵时嗰啲规矩有啲唔同 咯，可能 系啊， 系咯， 唔系一样嘅啫嘛，冇点变。 依家新一代咧，仲比较紧张咗。 系啊，我觉得我哋好似比较幸福啲咁样，即系有少少天生天养 feel 咁样。 自己搞掂啦，嗰种 系咯，自己学校自己报，自己读，自己拣最好啦。 仲有，我咧就点唱俾我自己个仔听，我仔叫 Wilson， 咁咧佢今个月十号咧就生日， 系， 所以咧，我祝佢生日快乐。 佢而家系咩读紧咩啦？已经 好大个噶啦，廿 大 个 啦。哦，结婚未啊？ 暂时都未啊。 哦，阿桂芬田有个女。 咁样如果你又细得滞， 我啱啦，而家中意呢啲即系成熟配啊嘛。 系啊，有时唔使隔咩噶，可能佢中意个廿岁嘅咧。 系啊， 系 啊。 另外仲有一个咧，我谂住争取时间啦。 你讲。 我另外咧，我仲要恭喜我个儿生女，佢叫阿 Wing， 佢喺今年咧9月24日咧就同佢个 husband 结婚啦。 恭喜晒！ 系 啦，我祝佢哋咧新婚愉快。 好啊，最中意啲听众打嚟同我哋报一报喜讯嘅真系。 O K， 祝福佢哋啊！ 多谢晒， 拜 拜。听首歌，跟住我哋再读一啲点唱。有个听众等紧咧，唔好意思啊，要稍等一阵啊。 我一双手捉起这家，这里面有街坊窄巷，望住上了一个岁月神偷，用努力建起举世奇葩，更相信自我有身家，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燃烫着火花，随年月变化更显出功架。让美丽香港，新天光辉年华。让美丽香港，包括世界空 香港我家群星合唱啊！呢个系特区成立20周年嘅歌曲嚟嘅吓，把握时间我哋读两个点唱，跟住再听电话咯，好唔好？ 好， 我哋读两个点唱先。好，呢度有一个咧就系阿威威 Martin 啊，佢话三位一切不似预期啊，健康咧近年随住年纪大咗咧有啲差，咁啊希望咧送祝福俾所有人咧，人人都要平安喜乐啊，唔该晒。 另外一个 facts 啦，佢就系叫 Joey 嘅，佢话妈妈又再次入院啊，虽然叫做冇咩啦，咁但系留院观察，亦都好想佢快啲好翻出院啊。佢话妈妈 I love you 啊，希望身体健康啦，大家都。 OK，Carme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老公 Kelvin 听，因为6月6日是他们结婚18周年，希望大家一起走过更加更加多的美好日子，可不可以播陪着你走啊？ 你是18年，我这里有个大一点的， 怎么38 Derek 就说了，先祝你们三个节目越来越多人听，明天是我的生日，后日就是我老婆生日，希望俾啲祝福我。我老婆叫 Shelly， 我就叫 Derek 啦。 哇，连续孖住去啊，快啲庆祝啊！ 今年系我哋结婚25周年咯。系啊，你同我挨咗25年啦，辛苦晒，难得佢毫无抱怨，真系无言感激。 Connie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6月生日嘅两个儿生孖女阿嘉贤同埋嘉伟，侄女阿荣彤同埋弟夫阿 Kenny 啊，咁祝佢哋大家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跟住再谦啊，佢话今日想点唱俾我女朋友听嘅，因为呢两个月咧，佢哋变咗个短暂嘅 long 啲、 哦， 不过唔紧要嘅，佢话相信会令我哋更加珍惜对方，我会等你翻嚟噶。 系、 哎、啊，咪唱呢只俾佢听咯。因此知道珍惜我的 boyfriend， 系啊， 啱晒啦，系啦，随年月变化啦， 系啦。Sophia 咧就话想点唱俾佢，祝佢点俾笑胡听，系啦，笑胡祝佢生日快乐，今日生日。Ivy 就话啦，想点唱俾老公听啦。佢今年好忙啊，日日咧都要晚晚都开嘢，人都瘦晒啊。我哋谂住年尾去日本玩嘅，希望咧就可以即系去到玩啦吓。 系啊 ，OK， 好，等咗好耐啦，听众，唔好意思，你系边位？ 叔叔，叔叔， 喂， 你个名咪叫叔叔 啊？系嘛？ 系啊。 系啊，点串噶叔叔？ 你多主持你哋口先。 啊，好啦， 你好啦，你好啦， 要讲赞美你哋嘅嘢噶。 好啊， 好啊，嚟嚟嚟， 系啊，多谢。 好，当阿波成声音好好，可以做歌声。 哇！ 阿甜甜把声好靓， 多谢。 都可以做歌声， 好靓，口齿伶俐，可以做。 可以做上升 主持人 ，OK， 多谢你。咁你仲未答我哋叔叔点串噶 ？SUSU 系咪日本嗰咩化妆牌子嗰啲嚟？ 唔系，简简称啫。 哦， 叔叔嘛，咁佢哋就成日叫我叔叔，咁就转咗个名咯。 系啊，点啊？你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今日想点俾我听有个朋友阿 Roy 同埋 Cherry 结婚，我想点俾你听，祝佢哋新婚快乐，白头到老。 好啊，佢哋拍咗拖几耐啊？ 年纪到啦， 咁快手嘅， 系咯， 耶耶， 快速唔好咩？ 吓，唔系你会唔会好快买定第啲礼物俾佢啊？要， 小新就话系咯，我咁快结婚嘅， 系咯，唔系好正常啫嘛，可能你买定包纸尿片俾佢咯，系咪啊？ 吓， 或者尿奶粉咯，系咯， 系 咯，好啦， 系咯， 咁你会送咩俾佢啊？ 咩 话？你会送咩俾佢哋啊？ 系咯，好咯。呢条片送俾你哋嘅生日礼物咯， 就系呢条片啊！ 呢条片 唔系啊，呢条片 好重要、好贵重噶。 真系送条尿片啊？ 唔系啊，我哋录喺呢度啊，点唱啊？系咪啊？ 系啊， 系啊，系啊， 佢 紧张晒 嘅。不过咧，因为我听日出唔到席啊，唔好意思，所以我唯有做send 条片俾佢，同佢讲声对唔住，但系祝佢新婚快乐，同埋开开心心。 咁我头先讲句说话，佢会唔会唔想公布出嚟噶？ 公布出嚟嘅， 佢失礼临门嗰啲，叫咩名话？ 阿 Roy 同埋 Cherry， 阿 Roy 同 Cherry 冇嘢噶。头先当我哋讲嗰啲，抹咗佢。 系啊，阿 Roy 同 Cherry 希望咧，你咧喺今日咧，即系我等住听紧啦，系咪？今日咧，佢一切顺利，开开心心，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系啦，一年结婚代表咩啊？代表一见钟情，一见激情，一见落万，一生一世啊！一炮三响食壶。 系啊， 好， 嘴佢，嘴佢， 嘴佢， 我哋听埋呢个环节啦，嘴佢，嘴佢， 生利是，生利是，生人情，咁几开心啊！ 好嘢。 喂，大家叔叔你不如咁啊，俾翻少少时间阿叔叔讲啦。好嘛？喂， 好啊， 系咪 其实我想点唱，我想叫阿波成唱《我的名字你姓氏》噶。 好啊， 哦， 好啊，嚟啊，预备。 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 哇 哇，真系啊！ 佢已经 ready 咗嗰个喉咙咧，捻住咗， 捻住佢啊， 就开始学有毛啦。 我觉得阿叔叔真系好好啊，因为即系虽然佢出诶听日咧出席唔到，但系咧佢都好有心咧打翻嚟点唱咧，仲将翻呢条片啦，即系个声音片段咧，送翻俾嘅当事人一对新婚夫妇听咧。 系咯， 好开心我都 系啊！你同佢讲句说话啦，好唔好？ 系 阿 Roy 同埋 Cherry。对唔住啊，听日唔能够出席你哋嘅婚宴，但系我已经好有心噶啦，嗱，一种做定人情噶啦，但系希望你会完啦，好啦，但系希望亦都希望你听日新婚愉快，开开心心度个日啦。 好啦，多谢晒， 祝福佢， 祝福佢哋， 系啊，祝福佢哋 ，OK， 拜 拜。 佢头先讲咗，我想噏嗰句说话添，你记住，听日唔去都要俾人情， 一早讲咗啦， 系啊，人哋都讲咗 ，OK， 喂， 今日多谢 多谢， 谢谢， 生日有咩健康，下个礼拜见啦， 拜拜。